有剧烈活动，喷出大量火山灰，最高去到一公里上空，并引发闪电。当局下令附近8000名民众撤离，并提升警戒级别，警告在未来几个星期火山可能喷发岩浆。塔瓦尔火山距离马尼拉大约90公里，昨日喷发之后几个钟头，火山灰已经飘散至马尼拉市区，严重影响居民生活。马尼拉国际机场目前仍然暂停升降所有航班，当局呼吁乘客出发之前先同航空公司联络，了解最新的航班信息。菲律宾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塔瓦尔火山是菲律宾较活跃的活火山之一。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91点，升54点，总成交金额23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64点，跌1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8.4，跌2毫；建设银行6.75，升4仙；阿里巴巴220元，升1.8；友邦保险85.7，跌3毫；美团点评112.1，升2.6；盈富基金28.9，升1毫；中国平安93.6，升4.5；比亚迪股份41.5，升2.75；港交所277.6，升2.6，中心国际13.48，升5.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英镑10.132，瑞士法郎7.984，澳元5.37，加元5.951，新西兰元5.161，欧元8.6413。每百日元对港元7.0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987。港金现价报14440元，升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7.11美元，卖出1557.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蒲岗村道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龙翔道去荃湾应该是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啦，近住蒲岗村道嘅意外清理好啊，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咯，龙尾喺大道东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去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咧就比较慢车噶，咁排到去顺德中心啦。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就挤塞，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车龙就喺启福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智乐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伤口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CIBS 街市嗰啲豬肉啊，全部擺曬出嚟。咁你印度翻嚟嗰陣時，你唔習慣睇呢啲嘢，行過都會揞埋個鼻行。 Hello，Hello， 來自哪裏？ 喺好耐好耐以前，我哋嘅神曾經保護過我哋呢片土地。 妖魔開始肆無忌憚，橫行霸道，烽火連天。 今晚由我講俾你哋聽。 印度人講故仔。 Namaste。 CIBS 就係社區參與廣播。 唉，今日同另外两个细过我嘅做节目，唔知有冇代沟呢？ 一路以嚟我都以为自己系最细嗰个噶嘛，今日做咗中间人，一路一乱添。 啲人话咧呢个圈啲前辈好难合作嘅，咁你点算？ 哎呀，桂花田啊，佢咁快咧已经俾说话你听啦，我唔敢嘅。 哎呀，可能今日有火花咧，话唔定噶嘛，系咪？不能七十号、 八十号 定九十号都啱听嘅， 丰收快活人。 丰收快活人有桂花田、 东东、何远东、 Chris 梁彦忠， 丰收快活人。 早晨啊，东东，早晨啊 ，Chris。 早晨啊 ，Chris！ 早晨啊，桂花田！ 早晨啊，田！早晨，东东！ 系啦，今日呢个组合咧就真系好新鲜， 好 特别啦！系啊，我哋两位嘉宾主持咧系最受一堂啊！平时咧系啊，对惯我哋两个即系唔是但一个，一系阿祖，一系阿豪仔咁样噶嘛，系咪？咁啊，今日咧佢两个竟然咧，头先之前问过佢哋咧，唔知自己喺同台嘅时候有冇合作过、倾过偈啊？原来 系真系冇噶， 咩有倾过偈啊？冇合作过啫。 我睇下你，我同你倾偈嘅时候， 記得 你記唔記得？你記唔記得？ 我記得係咪喺 lobby 等緊 lift 定咩嘅時候咯？呢、這個時候通常係即係咧，你唔傾偈又好尷尬，咁大家認得企咗喺度咁。 哦，係咪即係打下點個頭打下招呼又算嗰啲？ 應該係入閘機啊！你記唔記得？ 喺入閘機咩？ 喺入閘機，我都入去，我淨係見到哇！呢、這個咪就係成日去旅行嗰、那個。 但你太誇張啦！你呢個反應，我唔相信你嗰陣時係咁誇張咯。 係咁嘅，因為我內我內心嗰個反應係咁樣嘅。咁然之後我就喂 ，Hi Chris， 我仲記得我第一句同佢講咩，就係、是、你個節目好好睇。跟住佢就同我講咗句。多謝，跟住我哋嘅對話就完啦。 咁我想問，如果有人嚟同你講呢個節目好好睇，你做得好好啊，咁或者啊，你啱啱個演出好精彩，咁你講咩就都係多謝噶啦。 唔係，應該係啲啊，哎呀，邊係啊，邊係咁樣嘛。 哦，咁啊， 冇辦法啦。佢咁嘅係咪八 A 啊嘛？ 八係嗱，你唔應該咁樣下下都賴落去嘅，無啦啦賴翻落十幾年前啲嘢。我係覺得即係做得呢行係咪先？你做幕前嘅點都要對自己演出係有自信。 應該話多謝曬啊，多謝曬支持。 跟住 你倒翻轉頭講，我都有睇你做節目噶嘛，咁樣。 咁、啊、我又真係都有睇嘅。 唔係啊，都有睇拍劇集噶嘛。 係、哎、我唔刁難佢，一陣間話你可唔可以 up 三套我做過嘅嘢啊？咁啊， 咁你又衰嘢係咪先？你又唔應該 唔係佢係八 A 啊嘛，我 suppose 八 A 應該係要咩都識嘅。系、 哦、 啦， 都唔系嘅，即系都我都 嗱，你 个开 始 烟 飞 嚟， 佢话死啦，如果中伏啊咁样， 唔系佢开始有啲惊啊，即系原来咦头先明明仲紧张噶，点解入到嚟第二个人嚟嘅依间房入边啲人？ 唔系我都真系有睇嘅，同埋我都知道你，因为头先我哋入嚟之前啦，都谂都有问啊，你上一套系咪就系拍南美啊？都噏得出，你知好多人咧话有睇你嘅节目咧，然后佢开始会乱噏一啲地方出嚟，啊你系咪再去中东啊？去嗰啲咩？其实冇去过，咁开始好尴尬嘅。即系扮自己哦，都系啦， 有睇有支持咁样， 系啦。但系即系东东应该都真系有 系啊。但系因为你嗰个节目咧，我觉得系好 amazing。我仲记得你有一个啱啱上次嗰个咧，你咪搭嗰架船咧，跟住咧入边咧你又呕啦，呕完咧你又好真噶，又出翻嚟咧，因为佢要坐好耐噶， 同埋五夜嘅船， 好颠簸嘅成件事，即系哇大浪到咧，系我睇节目啊， 你自己都想呕， 我哋全家人望，我哋全家人望到都觉得 都想呕， 哇真系会呕噶喎，咁样搭船法， 你知唔知啊？ Okay. 拍完之后啊，监制同我哋讲啊，你呕嗰阵时应该拍啊嘛。等啲人見到個鏡頭啊嘛，你淨係完咗之後講係咪爭咁見啊就咁樣？ 係唔係即係我都明白嘅，即係製作人當然係好想見到畫面， 係 啦，震撼眼球咁樣，係 啊， 係啊，但係好， 但 係 你好似好羨慕東東，我見到你， 梗係羨慕啦，旅遊節目， 但唔係其實相反嘅啫，即係譬如話咧，演員會羨慕啊，你可以周圍去啊咁樣啦，但係其實旅遊節目都羨慕演員㗎，你唔使走嚟走去，翻工日日都係，即係有時你周圍周居勞頓咁樣翻工都好辛苦， 等你又知啫，係咪？ 我其實都即係做咗依個行頭咧，都幾多年㗎啦，都十幾年啦。其實我都明白拍旅遊節目咧，即係都有佢一 一定的辛苦，因為即係佢當然係計到個行程係我俾你嘅 budget 係啊，啱啱啊， 點解多一日？ 佢上次都拗曬頭嘅，佢話：哇，呢個 budget 咁我要點咧？咁樣 唔係你多一日，你唔係淨係講緊你要俾到可能成隊人嘅酒店啦，跟住又食嘢啦，跟住玩嗰啲又要再俾錢啦，咁然之後所有嘢都計嗰個 cost 咁啊人工啦嗰啲咁樣嘅嘢，咁所以即係多一日咧都計到好盡，咁所以就即係會盡量好緊湊咁做。 係明白嘅，即係其實 budget 往往而家都係你今日頭條都係係咁講 budget 添㗎啦。 系啊，不值定不值啊？ 不值不值 不值不值噶 啦！嗱，我哋要揾个八 A 指导下我哋，究竟系不值定系不值啦？ 不值 不值就不值，系啦。嗱，讲个不值啦。诶，琴日咧就你哋诶大台喺度台诶叫做颁奖礼啦，系啦。咁啊，见到咧好多嘅即系个诶嗰啲颁奖礼个嗰啲奖项咧，就诶已经个个都已经有奖啦，就仲等咗好耐咁样。我琴日。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咧，应该睇下吓。 梗系有睇咯，点会唔睇啊？我哋咁中意， 咪就系咯，咁热爱系咪？系 好热爱啊！咁啊， 咁咧即系我哋都有啲，因为即系平时自己都有睇到啦。咁有啲角色咧，系或者有啲人物咧，系真系好支持嘅。我琴日咧，哇，真心咧，真系好开心咧，佢得到奖。 我知，一定系单嘅，以你个形象。 而家你应该一开始已经满足咗啦， 一开始已经睇到万千星辉。光辉演艺人，即系你睇住佢大噶嘛咯？ 我真系由细睇阿丹爷大，系咪真系由细睇丹爷睇到大嘅？咁啊，真系冇即系佢哋唔讲呢个消息咧，就系讲话佢咁多年嚟冇攞过奖咧，系冇唔知咯。 系咯，系咯， 即系原来系咁样咯。 同埋，我觉得嗰件事咧，真系丹爷唔系好知噶。即系我估丹爷真系唔知道佢攞奖， 即系自己攞奖啊！ 系啊，我睇个画面咧，即系 唔系啊？先系咪真系会有呢啲咁惊喜嘅惊喜？ 梗系会有啦！ 我觉得其实嗰个反应有时都好难演嘅，虽然话大家都有资深嘅演员啦，佢哋咁，但我见到几个反应咧都非常之真挚， 系啊， 同埋即系都唔系话，同埋佢哋揭晓嘅方法都令到好多人都会好真惊喜，估唔到真系我。 系啊，我知啊，我参与过， 你知啊，你知个结果， 我真系 知 道 啊， 我都有问喂，其实有冇人可以话到俾我哋听边个人攞奖啊？佢都话其实得。控制室入面嗰五個人 咁，但係問題係你哋可能有機會唔得閒出席噶嘛？咁如果譬如琴日丹爺嘅話，喂唔得，我約咗我湊咗孫啊咁樣，咁佢哋係咪應該都話唔係咧？你點都嚟出席下啦！你今年 我覺得可能點樣都旁敲側擊講幾句，即係叫你嚟咁樣。 唔係佢點都會度到你翻嚟噶嘛？因為你 係即係可能用唔同嘅原因 係 嘛？ 係啊，你咪就喺度問阿 Chris 就知啦。如果阿 Chris 我聽日一定要見到你啊，就算。你喺世界邊一個角落頭啊？你都要首先話咗俾佢聽啊！我而家依個角落頭喎啊！咁啊，你幾耐翻到嚟啊？我好想見到你喎。 OK， 即係嗰啲口吻，但係都唔會話俾你聽，即係暗示話聽你有獎攞咁樣嘅。 唔係，咁佢都會同你講，喂，你哋套劇啊有機會啊咁樣。咁其實套劇都有機會㗎啦，個個人都有機會㗎啦。 好似真係知咁樣喎。嗱，我就冇呢個經驗嘅，我冇攞過，係咪先？係 咪？ 知道 而家有問題？ 有 好想爭取呢樣嘢。 你等咗好多攞獎，等咗好多年啦。 係啊，我就係想，我冇話要，我係想知道即係。佢點咩啫？ 我做咗電台呢邊嘅真姐。 哇！我唔知啊， 你 講 笑 但 我唔敢講㗎。 咪梗係啦，唔係啊，即係話有啲真係等咗好多年啦。咁好似丹爺咁，哇！佢話入行咁耐冇攞過獎，一攞就攞呢個大獎，我好高興啊！值得佢等佢好高興咯。 係啊，咁其實你係支持邊個啫？你 係啊，我當然支持我回家。係咁，我丹爺我回家 仔係咪咧？ 系啊，金城安啊，真系，唉，真系开心到我哋啊，喺度不停喺度讲咧，我话，唉，究竟边个嗰个系嗌，都系嗌金城安咯， 系， 因为其实佢都有两个入咗围嘅，即系除咗安仔之外，系啦，不过我都觉得其实佢真系做得好好嘅， 佢真系一流啊，我哋真系好支持，即系咪即系整套剧即系叫《爱回家》呢个时段咧，我真系睇到咧，我都话啦，喺我即系去咗英国嘅时候咧，有啲教友咧，佢哋喺圣诞期间咧，佢系一煲咗百几集， 系啊， 咩叫一？煲咗百幾集，即係 佢可以 馬拉松。 佢哋有得網上重温，佢有個盒仔噶嘛。 係啊， 咁跟住佢網上重温喺聖誕假期咧，佢即係冇乜特別節目，佢外出啊咁樣考完試啊啲細路啊咁樣一家大細就一煲咗百幾集。 係啊，其實真係好容易嘅啫嘛，你一集廿零， 好多人都咁講話一煲煲曬我嗰啲系列嘅旅遊。 啊，係啊，知道，你 都幾好喎。係，你繼續俾你啱 機會，把握 機會， 有乜機會？ 大把時間俾你講啊。 佢好醒目嘅，成日咧 有 時自己嘢講。係啊係啊，可以做呢行好難撈噶嘛，最緊要把握機會啊嘛。但係我都覺得，即係當然演員做得好啦。咁當然其實嗰個劇本都要夠瘋狂，佢哋有得發揮咧，其實都係一件好重要嘅一個元素嚟。 係啊係啊，即係想出去好開心啊，實至名歸啊，覺得佢。 所以佢講得好好噶，佢得獎之後咧，佢都多謝編劇啊，因為其實因為一個禮拜即係七日咧，每日都播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劇本嘅消耗量咧係好大好快㗎， 真係。正如我最近聽，即係譬如話嗱，你一日講叫你一個禮拜講個故仔，都難啊，你要日日依家一節，依家變咗一節七添啊， 係 啊，日日都有個劇本三十。分鐘 作為觀眾我咧就即係咁，我哋係覺得好高興。 我都好高興。我上個禮拜其實我都已經同佢講加油。 我哋知嘅， 係啊， 你係咪知結果㗎？ 我知個，我知好多大台小秘密㗎嘛，係 咩？ 如果唔係點生存啊？娛樂圈 係咪啊？斟翻杯茶俾你先， 有曬。 我哋中意飲滾水嘅，上咗年紀。 周哥、Jingle 之前輩嗰啲，我不嬲都好敬重前輩嘅，平來都冇擔心過乜嘢嘅。 喂，咁你哋咧？你哋有咩心水嘅角色人物啊？即係攞咗獎係真係，你覺得哇，真係佢啊咁啊？ 我有個可能大家都唔係好熟嘅趙希諾啦，即係佢攞咗女配角。 嗱，真係佢樣咧，佢係好熟嘅，但係佢名對唔住，我真係唔係好熟佢啊。係 因為佢一路其實佢都有好多機會嘅，咁啊。唔係嗰啲機會咧，通常可能得幾集啊，即可能未必觀眾會好容易記得到佢個名啊。但係琴日佢攞獎，其實我都私底下有投佢一票嘅，因為我哋可以投票噶嘛。係啊，咁跟住金宵大廈真係我你問我，我覺得年青人咧八十後咧係覺得啊幾有誠意喎，其實成套電視劇即係個製作啊，又即係。啱我哋年輕人睇又緊張，喂兩集一個故仔，哇你會覺得哇好有追看性。 因為佢原本唔係擺喺呢個時段播噶嘛，原本佢係星期六日播嘅時候就諗住一個禮拜一個單元， 係啦係 啦，點知佢就連住播，但我覺得其實嗰個效果都係好好嘅，即係你唔好話你八十後，我九十後啦，又要代表下呢啲咁樣嘅數字出嚟，我都覺得係真係呢套係叫我今年我覺得係最中意嘅劇集嚟。 咁你咧你自己有冇咩心水嘅獎項人 物？我基本上咧我睇嘅時候一路都係，總之所有有呢個金宵大廈嘅提名，我都希望佢係攞到。 你都希望佢攞到嘅， 系啦，咁所以當然趙希諾攞嘅時候我都好開心啦，因為最近我冇話真係直接同佢有即係叫做交流或者咩性，但係叫同一套劇咧，大家有份一齊參與， 係， 咁所以都有見過佢咁樣，咁其實我都覺得即係金宵大廈，我冇記錯佢第一個單元。就是做那個 媽媽咯， 係啦，做那個好陰森的一個 攞咗人哋個仔啊， 係啦係啦，咁我都記得印象好深刻嘅，即係因為金宵大廈一路 sell 就係講有少少即係詭秘啊懸疑，咁其實佢做呢個第一個單元係好帶到嗰個即係感覺出嚟，係 出到嗰件事啊，即係點到成個劇集嘅，係 啦， 呢件事不得了， 係啦，但我都想講，即係當然都係正如頭先我回家咁講，即係演員做得好得嚟咧，個劇本我覺得都係非常之有呢個好似頭先東東講係可看性、追看性。因為佢有好多即係伏線啊，由頭到尾你會諗啊，點解啲咁嘅事會發生嘅咧？點樣諗法嘅咧？ 喂，咁你嘅心水嗰個有冇贏到啊？就係想問 下。我覺得最重要即係當然女主角啦 ，Alex 啊，李思華啊，佢攞到一個我最喜愛嘅，我最受歡迎嘅電視女角色，係啦，咁我係好開心嘅，因為我覺得佢都真係做得好，同埋都係又係 好 多年 嘅，你覺得佢 係啦，同埋佢曾經 係佢人真係本身都好靚， 唔係啊，佢靚不特止咧，佢當佢演翻嗰個舊史嗰陣時嗰個年代嗰個咧，佢直頭有種風韻猶存嘅感覺，你明唔明？因為佢係講武小姐係有少少味道噶嘛，唔係就咁啊靚就得噶嘛。 佢之前都有套劇咧，都係做翻一啲咧，即係嗰啲叫做六十年代嗰啲嘅造型咧，係好入型嘅， 好 格 㗎。其實佢個人好 classic 啊，即係我哋話好經典角色嗰啲人物咧。 但你又諗下佢現代嗰陣時，佢係做一個比較少女啲音，有活力啲，即兩個對比做出嚟。 佢都做到啊， 係啦，佢中意空姐啫， 係啦， 係 啊， 佢成日搭飛機都係，都係咁，又唔敢框死人。 同埋現實嘅空姐有時未必係咁樣。 你覺得是怎樣好像桂花田 有很多種不同類型、 又真的有很多個我想說 充滿關懷 有一些 充滿關懷 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咯 我無管動他一說桂花田關懷你 你都不知道那時候他在那時候他經常問我哎呀你昨天睡得不好是不是又有什麼傷風、啊、要擤鼻涕、啊、很多關懷 他沒有關懷過我這些東西 因為你比較健康你好像沒有過他真的 我真係想話佢係周志豪第二嚟咁樣㗎，好似一 係 又夜瞓喎，又早起身，又起唔到身嗰只喎，跟住成日變啲肥肥喎咁樣，跟住話你使唔使要著多件褸咁樣㗎？ 我哋係咪應該問下佢咧？你啱啱有冇去完嗰啲即係武漢啊？頭先咧，頭先阿彭爺咧一入到嚟咧就請我喂你去到邊度？你啱啱有冇去邊度旅行啊？咁樣 嚟嗰陣時又戴住個口罩就喺出邊，佢一見到我咧已經見到佢議論紛紛㗎啦，直播室咁樣。 咪就話咧邊個做咩戴住個口罩啊？因為我哋呢度密閉空間。 系啦， 一有一个病就好大件事噶嘛。 系啊，怪之佢哋头先影低张相啦，证实即系阿 Chris 有嚟过呢度嘅，系啦。 我影咗相咩？我都唔知道嘅，做咩事？ 我知道我哋镜头好敏感噶，摆明就唔系影我啦。你估今日做咩事啫？ 呢啲系源头嚟噶嗱，你冇病噶嘛？ 我冇病，梗系冇病。 OK 噶嘛？ 系身体有健康，唔系最紧要冇去到武汉咯。最近我系 咪有外游？唔系，我同佢都有外游嘅。 系啦，都系嘅。 我将会外游，我先紧。 曾志豪啲人翻嚟，佢都外遊完，咁啊早翻嚟都係外遊， 都係外遊完嘅。 無論外唔外遊，都要睇住自己健康，即係留意住，係啦。 好啦，嗱，即系今日咧，好特别邀请两位我嘅嘉宾主持咧，阿东东同埋 Chris 咧去拣歌。咁呢首歌《傻痴痴黎明》系边个拣噶？ 我拣噶。 傻痴痴望着你半醉半痴，不懂说话，等你示意，可会知你就是像天边一个仙子？若你爱上我这个傻小子。活像你影子，每天隐约乍现不远处，是我想你将我重视，谁人最爱没怀疑。相识当天心里热情已经开始，求求你珍惜此番心意，怕多才多姿，柔情如清空辗转飘过动人我的歌声，将你心千千灌醉甜蜜似诗。请明了我心思，情像是脑海翻波，不是涟漪。每晚我都跟你梦中轻思远，夜无尽将不会停止。能日后地老天荒，人类傻开始，无掩饰，只因我愿对你真挚。爱我吗？耐心等你愿意。若你发觉我是上傻痴痴，望着你半醉半痴，不懂说话，等你示意。可会知你就是像天边一个仙子？若你发觉我这个傻小子，活着你影子，每天隐约乍现不远处，是我想你将我重视，谁人最爱没怀疑。相识当天心里热情已经开始，求求你珍惜此番心意，他多彩多姿，柔情如清空辗转飘过动人我的歌声，将你心悄悄灌醉甜蜜似诗。请明了我心痴，情像是脑海翻波，不是涟漪。每晚我都跟你梦中轻思语，夜无尽将不会停止。请明了我心知，能日后地老天荒，人为傻开始，无掩饰，只因我愿对你真挚。爱我吗？耐心等你愿意。 真系谂到咧呢首歌，傻痴痴啊，黎明啊！ 系我以前咧歌唱比赛都想唱呢啲歌噶， 系啊， 但系咧每 每一次唱完咧，啲人都话望到你个样子，其实真系傻痴痴。 我都系咁话， 唔好咁 讲。仲有其他字嘅，其实都唔止傻痴痴三个字。 好啦，继续咧，我哋风骚快活人啦，咁多位听众，大家早晨啊！而家咧嘅温度系19度，相对湿度系74%。 嗯，系啦，咁今日咧就系阿祖祖啦，佢继续放假啦，咁下个礼拜先翻嘅。咁豪仔咧，因为咧佢要参与咗人哋嘅大选，咁所以咧听日先翻嚟嘅。 选到啊，佢选到，担心喎。 佢选到入去睇， 系啦系啦系啦，选到啲手指咁样。 喂，嗱，好啦，俾少少时间你哋两位。如果当有一日，唔知几多年后吓，你有机会提名兼得咗奖，我哋今日唔知咩奖吓，你会想攞咩奖啊？我认真。 喂，俾阿 Chris 你讲先， 我都话俾你讲先，你大啲机会啊嘛。 我当然系想攞角色啊嗰啲啦，演员奖啦，即系作为一个演员攞到呢个奖咧，咁系最高嘅荣誉噶啦，我觉得。咁同埋我要多谢公司啊，多谢珍姐啊、乐小姐啊嗰啲。 做乜讲完自己笑啊？ 咪啲咪稿嚟噶，系咪硬规定？ 唔系噶， 真系咁噶，咁样笑。 好啦。系， 我就覺得可以攞，我應該最想攞係呢個節目獎啦。 係 因為我做嘅節目咧比較少人嘅，我自己一個導演、一個 cameraman 已經差唔多係成個班底噶啦。咁所以我覺得成件事咧係大家好緊密合作，有時好似做緊一個大學嘅 project 咁嘅。咁所以一齊攞一個獎咁就即 係 好開心。 所以最多謝就係個導演。 我多謝世界啊，因為個世界咁靚先拍到靚嘅旅遊節目啊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武汉出现多宗新型冠状病毒引发严重肺炎个案，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同卫生署同医管局代表今日前往武汉，了解当地肺炎病例群组个案的情况、防控措施和临床处理。涉事的华南海鲜市场继续暂停营业，外面放有水马，市场内有多名保安驻守，只是得少部分的人员戴上口罩，亦都见到有人将口罩前后调转戴。多名着上保护衣的防疫人员巡视商场，巡视在市场内的店铺，有职员阻止现场人士拍摄，警告不要拍摄造谣。市场楼上的眼镜城亦都暂停营业。有住在市场附近戴上棉质口罩的市民说，觉得使用可以清洗的口罩比较好。不过一个在市场对面食店工作的员工说，很多住在附近的人都没有受感染，觉得肺炎不是大事，并不害怕。理工大学下星期开始，校方在多个的理工大学的下学期开始，校方在多个的出入口加装闸机，学生和教职员需要拍卡才可以进入校园。在近畅运道的入口，校方用帐幕架起几个的登记处，为访客和没带证件或者证件未有出入功能的学生和教职员登记。有理大学生说，新安排很不方便，给人感觉很不舒服，批评大学不应该限制出入。有教职员说，即使搭地铁都要拍卡入闸，认为学校的新安排方便。有内地生认为，其他院校都是人手登记，人员流动较慢，又说新措施比以前更加安全。亦都有教职员戴口罩上班，担心校内有残余的催泪烟或者化学物质。理大去年11月爆发激烈警民冲突，被围封13日，多处被破坏和焚毁。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日前提出将会增加4星期产假的草案绕过立法会内会，交由人力事务委员会处理。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动议是突如其来，反映政府管治失方寸。今次同上次修订逃犯条例绕过法案委员会，同样是不可接受。担心政府将争议内容绕过法案委员会成为先例。对于罗志光昨日在网志承认是先斩后奏，整个政府在动议之后才知悉，胡志伟对这个说法存疑，他相信今届会期内能够成立相关法案委员会并通过。 自由党党魁钟国斌话：草案本身冇争议，星期三会再讨论绕过内会嘅做法。如果当局承诺下不为例，就有商讨嘅空间。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透露，未有特定证据显示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马尼计划攻击美国大使馆。埃斯珀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透露，总统特朗普并未有相关的特定证据，但埃斯珀相信伊朗确实有攻击美国设施的计划。较早前特朗普说相信美军和外交人员有即时的危险，因此要击杀苏莱马尼。另外民调显示五成六的受访者不认同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75点，升139点，总成交金额35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7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13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8.4，跌2毫；建设银行6.78，升6仙；阿里巴巴220.8，系升2.8；美团点评112.8，升3.2；盈富基金29蚊，升2毫；友邦保险85.95，跌5仙；中国平安94蚊，升8.5；小米集团11.72，系升2.8；中芯国际13.58，升6.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日元109.63，瑞士法郎0.973，澳元0.691，加元1.306，新西兰元0.664，人民币6.911，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112。港金现价报14,440蚊，比上日收市升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7.08美元，卖出1,557.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啦，干诺道中去翻中环湾仔绕道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顺德中心。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慢车，龙尾排到去屈地街。九龙方面啦，广东道去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柯士甸道一段咧就挤塞。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咧都系车多。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啦，屯门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智乐花园。咁跟住提翻你啦，就係大榄隧道啦，去翻九龙方向啊。较早前咧收费广场有紧急维修噶，咁而家已经完成咗啦，咁可以用翻嗰一个嘅收费道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啦，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同埋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妇女事务委员会嘅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嘅妇女提供唔同范畴嘅课程。等佢哋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喺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台湾举行总统大选， 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挑战连任的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蓝绿对决，统独议题继续发酵。在亡国感气氛的笼罩底下，大陆因素怎样影响年轻人的投票意向呢？铿锵集今晚六点，翡翠台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唉，今日同另外两个细过我嘅做节目，唔知有冇代沟呢？ 一路以嚟，我都以为自己系最细嗰个噶嘛，今日做咗中间人，一老一嫩添。 啲人话咧，呢个圈啲前辈好难合作嘅，咁你点算？ 哎呀，桂花田啊，佢咁快咧已经俾说话你听啦，我唔敢嘅。 哎呀，可能今日有火花咧，话唔定噶嘛，系咪？不论七十号、 八十号 定九十号都啱听嘅， 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今日咧继续咧有呢、這个充满住温暖关怀、猫猫关怀嘅桂花田。今日嘅呢几日咧见到佢咧，知道我同东东翻嚟啦。咁然之后咧，等有好多准备功夫，咁啊知道咧，尤其是我啊，我成个月都冇出现过呢个直播室啊嘛。咁啊好多准备功夫提我啊，叫我准备好啊，咁样咁所以咧，唔系今日啊，早几日开始得到呢一个温暖关怀啦，有桂花田。 你有冇觉得我好麻烦啊？请问 唔系，我话温暖关怀，做乜成日都咁样？我讲啲正面嘢，你自己走出嚟过分解读咧，真系啊！ 因为咧，因为过分关怀咧就变咗烦噶啦。 系，我冇咁讲嘅， 我紧张啫，我紧张啫。台湾咧刚刚咧就喺11月11号星期六咧举行大选啊，咁啊有票啊，梗系要去投啦，系咪？当地嘅市民咧纷纷咧去各自嘅投票站咧就投佢哋嘅神圣一票，俾佢支持嘅人啊。咁喺上个星期咧，其实我哋喺节目咧都讲过啊，咁啊入票站咧有三不准嘅。不准带手机或者摄影器材，不准带六岁以下的小朋友，不准带有相关候选人的宣传标语啊、T 恤啊、单张等等等等啦。其实讲到明不可以噶嘛，周围咧其实佢都有贴到一啲叫 poster 啦，咁啊写住啲咩 poster 里面内容写住咧，投票请勿带手机，因为天机不可泄漏啊。告示仲讲到埋咧，即系讲埋咧带手机入票站咧会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系罚30,000元新以下嘅新台币。嗱，唔明点解啊？仲有人明知故犯嘅嗱。咁啊喺星期六投票当日咧，有个女子咁啊走去入去投票啦吓，做翻佢嘅责任啦。咁啊突然间叮叮电话响起，佢仲走去听，结果咪俾啊现场嘅选务人员发现，即刻报警处理咯。嗱，台湾票站咧就即时做嘢啊，拉咗嗰个女子啦。唔知香港早阵子喺11月啊，有好多香港市民都去打去选举事务处投诉，香港区议会选举当日咧，好似有人咧喺票站影咗嗰张票，嗰啲人咧唔知佢。而家吓继续跟进成点咧？罚咗未咧吓？嗱，除咗有事有严重嘅事要跟进之外咧，选举完之后咧，原来结果吓、如果结果咧不似预期，会总会令人感到失望、沮丧、唔开心。嗱，有啲咧可能会出现情绪低落啊，甚至乎失眠啊，唔能够接受嘅话，喂，精神科医生咧有嘢讲啊，佢话咁样咧可能会出现呢个选后选举症候群啊。咁啊，建议呢啲朋友咧，佢话咧，即系喺选举之后咧，就真系唔好再睇相关嘅新闻啦，减少过度嘅刺激啦，亦都咧唔好再咧同一啲唔同意见嘅人争论。佢话咧，但系可以喺适当嘅讨论咧，有助情绪嘅发泄嘅。咁啊，可以嘅话，尽量咧就转移焦点，譬如咁样揾多啲嘢俾自己做下，有助减低自己嘅负面感觉啦，同埋尽快可以嘅就回复翻自己正常生活嗱。可以嘅话，安排一啲时间咧去做下运动，令到自己情绪咧可以稳定同埋可以放松，深呼吸、唞大气之后重新开始，学习多角度思考。佢话咧，因为咧结果已经定啦，嬲都系无补于事嘅，何不唔对自己好啲啲咧？ 系有佢风头火势，有佢喺度，我成为直播室里面，唔系最大件嗰、那个，系，所以有佢翻嚟，我都好开心嘅，系啊，一格食一格噶嘛，等你用完你自己最细嗰、那个啊，嗱，我哋有请东东何远东。 是啊，我令到呢个直播室好开扬添啊，即係我同阿梁彦忠而家係分得好开啊，坐得。咁我哋终于都见到对面嗰个人啦。 係啊，你坐得咁埋咗咩啊，同你坐开啲咪可以望到大家啦，係咪先啊，都係唔好意思啊，都係我烦多咗嘅，唔好意思啊。等你隔开咗，你咪想坐返埋啲啦。 唔够胆，唔够胆。哎、究竟咧点样咧先至可以令到人系会进步啊？又或者会更加落力咧？咁往往咧大家就系会用奖励啦。咁啊，由细个开始咧读书嘅时候咧，都已经会知道啊，幼稚园如果你咧做得好咧，咁我就会俾咧贴纸你，又或者俾啲糖仔饼仔你食。哎呀，你哇，你今次咧写字咧好工整、啊，咁咧我就又会咧可能吸啲印仔落去，咁样话俾你听，希望咧你会去进步嘅。咁啊，到大嗰啲咧，到小学啦，咁啊开始咧就会有啲奖学金嗰啲就会出现噶咯。咁啊，可能去到中学啊，甚至乎大学咧，你嘅奖学金听到嗰啲嘢咧会越嚟越多啦。甚至乎咧我觉得最鼓励性咧就系去到大学嘅时候咧，佢可以咧免你咧一年学费咧，你嗰阵就觉得咧，哇不得了啊呢件事。咁啊， 可唔可以插个嘴啊？ 可以， 呢、這个人咪佢就 系 咯。 我系咩？佢唔使钱读书噶，又系。 系啊。 咩又系咩？姐而家 要嘅，我俾你插嘴 啊。系啊，所以话咩？系四年，唔系几年都唔使第一年。 所有大学唔使啊？ 唔系嗰阵时系读嗰间学校会有一个奖学金咁样嘅嘢，咁就同埋另外一样叫做资助，即系其实唔系真系睇你个成绩嘅。睇你屋企又需唔需要一个咁样嘅支持？ 冇咁客气啦，你系因为你嘅成绩，所以佢成年都唔使交学费嘅呢个人。 我要再培养我嘅心情，继续讲落去啦。 好啦， 我仲谂住讲自己好骄傲咁，有一年免咗学费，我已经觉得人生好有嘅意义。不过唔紧要， 啊咁唔好意思，我都想插多个嘴啊。阿祖都系唔使自己交学费。 其实我知啦， 大家都好叻啦， 系好叻啊，大家好 叻先可以坐到喺度。 你呢一年都唔使交学费，都系真系叻仔噶，唔好睇小自己，只不过人哋多你少少啫嘛。 冇错，我就系想讲。我哋咧，无论咧攞到几多咧乜嘢嘅奖励咧，其实都应该开心嘅。咁我想讲咧就系、是、啊，去到咧喺贵州啊，中国嘅贵州嗰度咧，有一间学校咧，佢咧实行咗一个咧奖励嘅制度咧，我觉得咧好好，亦都好有创意，同埋好实用性添啊。因为咧佢直接咧就解决到你食嘢嘅问题啦。原因咧就系佢点样咧？佢话啊，我哋咧奖学金咧就唔派啦，不如咁啦。由于咧而家咧非洲猪瘟嗰啲疫情咧都好严重嘅，又或者有啲影响啦，咁就令到咧中国猪肉嗰啲价格咧就哇涨到咧好贵好贵。咁咧学校咧校长咧就一谂下啦，究竟我用啲咩方法好咧？佢一于就分猪肉。嗱，呢个分猪肉同普通你听到你认为嘅分猪肉系唔一样噶，佢真系分猪肉奖。佢設立到咩呢？就係、是、啊，如果成績咧你係第一名嘅同學仔咧，你就可以有30斤豬肉；第二名咧就有20斤豬肉；第三名咧就有豬腳仔一隻咁作為獎品。咁好多內地嘅網民咧都話：哇，其實呢個真係好有創意，有實力啊，先要有食力啊嘛！你食飽肚啊，先可以繼續進步噶嘛！咁咧成件事咧，佢就成間學校咧就係由一年班啦到九年班嘅學生咧，全部人咧都可以獲得咧。考到头一二三名咧，都可以获得呢个奖励啦。咁而事实上咧，其实佢上一个年度咧，其实佢哋都系咧话派紧一啲奖学金嘅。但佢相对上咧觉得，我净系派奖学金俾咗啲钱佢咧，好似冇乜意义。今次派猪肉咧就唔同啦，佢派咗出去啊，嗰啲猪肉咧可以令到个学生咧带翻屋企嘅时候咧，又可以一齐咧同屋企人分享，而咧其实好威威噶嘛，即系咧如果你攞30斤猪肉，其实你唔系攞两个手抽袋就抽到噶啦嘛，佢哋咧甚至乎要攞担挑啊挑翻屋企啊，咁咧屋企人见到啊，或者咧村里边嘅人见到咧，都觉得好开心，而校长觉得最开心嘅系。佢哋嘅屋企人每一次咧收到呢啲獎勵咧，即刻咧都會同校長講真係好多謝，因為咧食到豬肉嘅 人咧唔係好多啦，因為嗰啲價格可能好貴啦。咁所以咧就今次咧呢個獎項即係呢個獎勵咧，咁係特別有意義嘅。咁而同時咧，有人咧見到咧呢個送豬肉咧，原來係咁好喎。咁有啲咧內地嘅銀行咧，佢哋甚至乎啊，喂你啊擺錢落嚟啊，你擺錢咧我就俾豬肉你啦。喂個玩法係點樣㗎？佢話。只要你咧擺$10,000喺我度，咁我就俾一斤豬肉你啦咁樣。大家估下佢可以吸引到幾多錢擺入去？佢話試過嗰間銀行試過話，當日啊最多嘅定期存款係有超過1億啊！哇，你諗下，咁即係話佢要派1億斤豬肉出去啊！嗱，講開咧呢啲獎勵咧，我真係好想借呢個時間咧，同馬國明先生講，你真係實至名歸噶！我哋咧最期待嘅畫面已經出現咗，呢亦都係我哋最開心嘅菜果。希望你繼續努力，喂，等你請食飯啊！ 我又想插嘴，你讲咁多猪肉，你唔系觉得嗰个系猪肉奖嚟噶嘛？ 我梗系唔觉得啦！你知唔知有价值嘅奖项啊，系全部人都会企起身噶。风头火势，一个人一出现，令到成个直播室充满雾霭。究竟佢系边一个？佢就系阿 Chris 旅游达人梁彦仲。 我的出現令到個直播室充滿了霧霭， 是因為我 即係我觸發咗個霧霭， 你觸發咗，你觸及咗佢啊！ 哦，都好啊，即係都叫做人生一個成就啊！ 我而家覺得咧，你哋兩個直頭依度有粉紅色啊！我唔知點解佢花田哇好興奮啊！ 係咪嗰啲有個 filter 嗰啲粉紅色慢慢燒埋？ 唔係啊！佢終於覺得咧冇同類啦，我同佢係同類嚟嘅。 係啊係啊！我都發揮另外一個功能啊嘛。 係啊。 是啊，我呢上次回來直播室呢已经是差不多一个月之前的事了。这个月呢，即虽然我都会有回家啦，有这个自己妈妈的母爱啦，但缺乏了这个直播室的母爱啊，这样。但是呢但都做了很多其他事的。做什么你又想插嘴啊？ 不是，你继续讲啦。 好恶啊。他说做什么你又想插嘴啊？你又想插嘴啊？ 我因為即係缺乏咗呢一方面嘅母愛咧，就做翻好多其他嘢去令到自己開心啲嘅，例如啲乜嘢咧？咁當然咧，中間呢一個位就有過咗呢一個聖誕啊、新年啊咁樣，咁亦都咧參加咗一個非常之難忘嘅婚禮，咁樣梗會多啲時間可以再講嘅。但另外今日我依家呢個想講嘅咧，就我仲學咗一樣新嘢。講真咧，好難得嘅，我覺得即係去到依家，即係雖然話個 Jingle 話90後咁樣啦，其實都30歲嘅啦嘛，就嚟都 keep 住有新嘢可以去嘗試，可以去學咧。其實我係覺得好開心嘅。大家知道咧，我好中意潛水啦。咁潛水大家平時睇到嘅嗰個裝束咧，就是、一件好緊身黑色叫做由頸包到落去腳咁樣嘅一個衣服咁樣噶嘛，咁就係正常你諗潛水都一定會濕身噶啦，咁你咁樣落咗去之後，咁咪就好似除翻入邊又著泳衣咁樣啦。今日我學呢一個咧好特別喎，係一個叫做頭先嗰只叫做 wet suit， 即係會濕身嘅潛水衣，叫濕式潛水衣。我學咗新嗰只咧叫乾式嘅潛水衣。點樣乾法咧？係潛完水你係唔會濕噶，你係可以著翻自己出街衫，即係好似我依家直播室咁樣著住呢個嘅衫咧，即刻就著嗰件乾式嘅潛水衣。就落到去潛水，潛完之後咧，除翻出嚟咧，我就可以乾真真咁出翻嚟繼續做節目噶啦。呢個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呢個咁樣嘅 equipment 嘅一個裝備，我都好想去試下玩下嘅。因為點解咧？咁有咩好處咧？即係落水濕身冇乜所謂啦咁樣。因為有時候咧，當你想去一啲比較凍啲嘅地方潛水嘅時候咧，哇！你諗下，你平時依家我講緊18-19度，你出街都要穿多件衫啦。如果你濕曬身咁樣喺水下邊咁耐一個鐘，啲水又好凍嘅，你真係潛唔到噶嘛。乾式潛水衣就唔同啦，因為中間有多層空氣隔住咧，好似著咗羽絨咁啊。咁你潛凍嘅水咧都唔會覺得真係好凍。咁所以咧就學呢個乾式嘅潛水衣，就等自己咧可以喺凍啲嘅地方都潛到水。佢好得意嘅喎，可以諗下咧，好似 Iron Man 嗰件咁樣嘅盔甲咁樣咧。系咪中间有一个圆形，好似反映到佢嘅能量咁嘅？呢、这个干式潜水中间就有一个位置可以驳翻住你嗰、那个气樽嗰啲气，你就可以咧揿中间个掣，嘟咁就个人突然间就会胀大，咁然之后咧就可以浮啲啊、沉啲啊，或者咧控制自己暖啲定冇咁暖咁样啦。咁呢、这个系。 好特別嘅一個體驗嚟嘅。因為平時你穿著呢個乾式潛水衣就冇嘅，就咁好似正常游水咁游嘅啫。就因為咧，好似穿咗呢一個乾式潛水衣，好似穿一件太空衣喺個身度，好似有個膠袋笠住自己咁。咁你諗下，全身都係一啲空氣包住自己喎。咁你喺游水嘅時候咧，自然咧嗰啲浮浮沉沉啊，咁就重新控制過啦。咁我覺得有少少好似自己完全唔識游水、唔識潛水咁樣去再學過咁啊！一開頭即係掌握呢一個咁樣嘅 dry suit 嘅時候，咁我覺得呢一個感覺咧，其實係好得意。咁啊，當然。好好彩，亦都俾自己多啲練習之後咧，係學識咗嘅。用咗兩日嘅時間咧，就攞咗呢一個嘅 dry suit 牌。咁遲啲就可以喺啲凍啲嘅地方嗰度潛水啦。其實幾年前開始咧，都會有試過好多唔同嘅新嘢嘅嘗試啦，令自己每年都會學一啲新嘢。之前有學過帆船啦、滑浪風帆啊、抱石啊，即好似攀石咁樣嘅一啲嘢啦。咁今年咧就有啦，年尾總係把握到呢個機會，學一學呢一個乾式嘅潛水衣。正如剛才所說，在這個年紀還學新東西，其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的。借用我自己旅遊節目寫過其中一句，間中找些新的衝擊滋養一下自己，身體是會多謝你的。試一下新鮮的事是活著的證明。 寂寞在流动，某些真的假的梦，心在午夜里隐隐的痛，各有各苦衷，无论猜中与未中，各有各容易，各有各不同，但愿是场梦，对你当初的心动，我自有办法抗拒认同，然而全无用，投入所有已断送，我在笑着痛，你也不懂，好比火星跟水星相恋，有过灿烂影踪，你转到某一个时空，失去了互通，今天尽管可始终相拥，眼里却没透通，没法对抗倒数这时钟，一种爱千种刺痛，暗中多少个黑洞，看着似是爱星空飘送，曾如何情重，曾是真挚与自信，却要我掉进这半空中，但你转到某一个时空，失去了互通，今天尽管可始终相拥，眼里却没沟通，没法对抗倒数这时钟，一种爱千种刺痛，有过灿烂影踪，但你转到某一个时空，失去了互通，今天尽管可始终相拥，眼泪却没沟通，无法对抗倒数这时钟，一种爱千种刺痛，在这世界那一个时空，可跟你重逢。 Eason 陈奕迅啊，黑洞啊，都系东东拣嚟嘅歌啊吓。 我家姐好开心啊， okay. 已经表示 喺你集咗大家嚟点唱， 梗系啦， 系啊，咩、okay. 都系八十后啊嘛，系咪？ 系啊，头先嗰个咩湿式嗰个咧，我净系识游干水。 我都系咁话，原来可以咁样干水潜水。 系啊，干系啊，即系嗰个感觉好特别噶，即系咧你潜水系应该会全身都湿晒噶嘛，落晒水，四方八面都系水噶嘛。 系啊， 你上水一除咗件衫咧，你个人系干蒸蒸，你觉得个感觉哇，会唔会太方便啊？ 即系只系得你块面湿咯，可能系。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好容易即系风吹一吹就干埋噶啦嘛。咁、啊、所以其实系系好正噶。 嗰啲物料系嗰质嗰个物料会唔会同嗰啲即系湿嘅潜水衣嗰啲系一样定系点样？ 佢会硬啲胶啲嘅，不过咧新嗰只其实你当有少少好似帆布咁样嘅感觉嘅、 哦， 所以咧 初初唔贴身咯， 唔贴身噶，所以你着嘅时候好似松飘飘一嚿，好似咪即太空人你望到咧咪有空间噶嘛？因为佢就要靠嗰个松飘飘嘅位置，只有啲空气储在度先可以保暖，用啲空气嚟隔住嘛。 系啊， 好似着羽绒嘅原理咁啫嘛。 系啊， 系啦、 啊， 你点解羽绒会暖啫、啊？就系胀住有啲空气喺入边。 咁但系问题，你话上水干、 啊？系啊，你一除咗件嘢入边就干噶啦。你可以着晒，即系我依家咁样嘅装束。 咁即系佢密封咗颈位嗰啲就。 其实个颈位就有时可能会有少少唔舒服啦，因为会顶顶地咁样。 系。 因为佢都要好紧，即系好紧贴你先可以唔好渗水噶嘛。 系啦、啊，不过咧，大家可能会谂，即系要唔渗水，要好紧好紧咧。其实有时都唔一定嘅，因为有水压嘅关系咧，佢、压住你咧，其实唔系即系佢本身好紧，系、纯粹。佢啲水已經入唔到嚟，因為嗰啲氣壓啊、水壓嘅問題。 好犀利，好即係匪夷所思啊！嗬，潛水可以，啊、你啱啱明明冇潛水，你冇濕身喎。係 啊， 真嘢嚟嘅喂。 真係覺得原來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可以去體驗到呢個世界咁樣咯。 即使搭地铁都要拍卡入闸，认为学校的新安排方便。有内地生认为其他院校都是人手登记，人员流动较慢，又说新措施比以前更加安全。亦都有教职员戴口罩翻工，担心校内有残余催泪烟或者化学物质。理大去年11月爆发激烈警民冲突，被围封13日，多处被破坏和焚毁。法国、德国和英国发表联合声明，重新致力维护伊朗核协议，认为对防止核不扩散起到关键作用。声明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英国首相约翰逊联合公布，指出维护核不扩散机制，确保伊朗永不拥有核武器，符合法、德、英三国共同利益。声明说，美国决定退出核协议，重启对伊朗的制裁，法、德、英三国表明遗憾和关注，同时敦促伊朗放弃所有与协议不符的举动。声明又提到，伊朗承认非故意发射导弹击落乌克兰客机，认为应该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伊朗导弹项目和核协议等的问题。三国愿意继续与伊朗保持接触，维护地区稳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20点，升283点，总成交金额47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59点，升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0.08元系升2.4，建设银行6.83元升1.1元，盈富基金29.1元升3毫，阿里巴巴221.6元升3.6元，美团点评113.2元升3.6元，中国平安94.25元升1.1元，友邦保险86.4元升4毫，小米集团11.76元系升3.4元，港交所279.2元升4.2元，中芯国际13.58元升6.4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9，英镑10.127，瑞士法郎7.988，澳元5.375，加元5.953，新西兰元5.165，欧元8.645。每百日元对港元7.0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825。 港金现价报14440元，升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6.26美元，卖出1557.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澳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就车多的。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都是行车缓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启福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西贡和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环保处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音乐， 音乐， 音乐， 以音乐之名。 我是二台的邓慧思。一对值得欣赏的乐队或者组合是同心一致。 我是一台的刘伟翔。一对值得欣赏的乐队或者组合起码被人看到你们是团结的，同一颗心的。 每一个人都要在自己的音乐岗位上面操到最熟。 总结2019年香港乐坛成绩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1月19日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网站同步播放。 我是黄淑仪，预防禽流感，大家处理新鲜和冰鲜家禽记得注意卫生。买活鸡嗰阵，千祈唔好摸啲鸡同吹佢哋嘅尾部。接触过家禽同蛋类，唔好摸眼、鼻同口。仲要洗干净双手同用过嘅器具。食物嘅中心温度要够摄氏75度。鸡蛋都要煮熟先至好食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预防禽流感，注意卫生，食得安心。 唉，今日同另外两个细过我嘅做节目，唔知道有冇代沟呢？ 一路以嚟，我都以为自己系最细嗰个噶嘛，今日做咗中间人，一老一乱添。 啲人话咧，呢个圈啲前辈好难合作嘅，咁你点算？ 哎呀，桂花田啊，佢咁快咧已经俾说话你听啦，我唔敢嘅。 哎呀，可能今日有火花咧，话唔定噶嘛，系咪？不论70号、 80号 定90号都啱听嘅， 丰收快活人。 今日丰收快活人有桂花田、 东东、何远东、 Chris 梁彦中， 丰收快活人。 不如一嚟讲讲个天气先，依家咧就对比啱啱开节目嗰阵时咧升咗一度啦，依家系19度，相对湿度74%嘅。 系啦，直播室有桂花田啦、东东何远东啦，仲有 Chris 梁彦中啦、曾志豪咧，同埋阿黄耀祖咧，系 讲咁多个名啦，太耐冇见啦，系咪啊？ 你睇佢啲相太吸引啦，又继续喺间小屋嗰度。 成日放假咧，唔系好记得佢啦，系咪开始 遗忘？桂花田未咁快遗忘嘛？ 阿祖咧，佢就放假嘅。 喂，桂花。田啊，我听日都放假 啦。系啊，都 系咯，系咯、啊啊啊。 你翻咗好多日啦，系啊，迟啲又会再见啊。我话俾你听啊， 系啊， 都有机会再见。 咁幸福嘅呢、這个节目嘅主持成日、啊、都放假嘅。 我用到优惠咧去买嗰啲酒店啊，我觉得自己好叻啊，又再一次优惠小王子咁。 喂，我哋晏啲12点钟讲旅游，讲旅游啊。 哎，好啊， 好啊。 Chris 佢咧就去完南非咧，参加完婚礼，我哋好兴奋啊！究竟有啲咩事？ 但我哋心底有啲咧，唉、哎，佢真系可以又去南非。 南非參加婚禮 啊，係啦， 都係去照去嘅啫嘛。 OK， 我哋快啲講下嗱，好，而家講下人生一啲好重要嘅事情。 咩嘢咧？ 就係遇到桂花田啦。 當然呢件好一件好事， 愛咗， 好好，我想睇你繼續點樣講落去啊嘛，改變咗你嘅生命啊，你嘅成個演藝事業嘅一個轉捩點啊， 直頭係令到我 在直播室里面重拾自信了。是啊，有桂花田的引领，是啦，是继续引领我们啊。 不用这样，不用跟我来一套的。我呢度唔同你哋嗰度嗰边啊， 我 边变啊，边变啊。 O K， 好啦，嗱，喂，就系讲紧啊，储钱 系。 嗱，请问呢两位八十后、九十后，我哋嘅嘉宾主持阿东东同阿 Chris 有冇储钱噶？ 有嘅，我觉得嗱，有两方面嘅嘢要值得讲下嘅。我觉得放我哋呢一个行业啦，因为咧，我哋冇一个叫做准时每个月。嘅一個月薪啊，有時可能多，有時可能少，同埋有時出糧嘅時間未必係咁即係咁 fix 噶嘛，唔係好似好多行業咁樣。咁咧好多人可以話啊，我一個月咧就儲幾多多錢，或者有個計劃 咁樣。即係固定嘅，固定嘅。 其實咧，我哋就比較難啲嘅，咁有時啊客户唔找數，唔知邊度幾時點樣， 使唔使透過大氣電波同客户講聲？ 會咁樣邊用大氣電波 唔找數先？ 我都試過有客户冇找數啊，邊個啊？真係離曬譜啊！真 係。係啦，即係嚇。明明找數係佢嘅責任啊嘛！ 明明我哋有做嘢噶，係咪先？係 啦，又要自己追喎，係咪先？咁即係呢一個令到你儲錢上係會少難啲有一個好周全嘅計劃嘅。 咦？咁有冇令到你放棄唔做啲，不如做翻個固定收入？ 係咯，我要你話放棄唔儲錢添。 係， 但我就係想話咁樣反而又鼓勵到你要儲錢，因為收入唔係話下下都咁預計到。有時可能有啲人會係啊，我每個月都有咁多錢㗎啦，今個月咪使大啲咯，第二個月會賺翻。有時我哋會未必係咁，就會啊，不如都係慳啲儲定多啲積谷防饑啊嘛，咁樣咯。 八 A 狀元真係唔同啲嘅， 係啊， 機感啊有， 係啊，好啊好啊， 係啊。 其實阿 Chris 都講咗啊，我覺得即係儲錢係一定要嘅。 係啦，就係講到你哋嗰啲情況喎，係咪？因為你哋翻固定嘅工作咁樣。 不過我有啲朋友即係佢哋可能係打工仔咁樣，其實我見到佢哋儲錢都。辛苦嘅，而家即系喺香港生活啊！即系虽然个指数未系最高嗰啲城市，但系 都 系偏 高 噶 嘛。 唔系最高，我哋唔想做最高啊！但系 都好高啊！ 你一出嚟租楼已经冇咗一大嚿啦，冇再其他开支。 系的确系嘅，咁所以储多储少都要储嘅。我细细个，我爸爸妈妈已经教导我，一定必须要储嘅。 咁你而家当天有即系去到今时今日有冇储啊？ 我有 ，OK， 系啊， 你个样有啲心虚，我见到， 唔系因为咧， 好有压力。 佢望住你空洞眼神，跟住有， 因為我嘅桂花田話：咁你儲咗幾多錢啊？我就咧正即刻喺度諗，我哋最緊要咧就係心中富有咁樣。 咩事啊？呢句説話係阿梁我哋即係我哋嘅前輩啊，我哋嘅關長梁榮忠講嘅，成日都話心中富有， 好重要嘅。 你 嗰 時學到十八十口都講心中富有， 係咯？你係嗰啲封利是會封嗰個咩身體健康嗰張紙嗰啲嚟嘅喎。心中富有得啦，唔係㗎。 我真系过年派利是好手松噶，系咪？身体健康啊！ 两个礼拜后你记得翻嚟做节目喎。 喂，嗱，真系喺网上面咧揾到一啲咧，佢话咧，即系而家啲人咧储钱咧就真系比较艰难啊。 系， 因为咧你撇除一啲嘅生活习惯咧，其实原来你可以有钱剩噶噃。 系咪你系咪想讲嗰啲咩唔去几次日本就买到层楼嗰啲？ 我又唔系讲嗰啲， 即系断舍离嗰啲啊，即系唔好买咁多件衫啊。 听下听下听下，系咪租而家两个你都系租屋出嚟住噶嘛？ 我唔系噶。 你跟阿媽 屋企人住噶、 哦，你呢啲仲係乖仔嚇，我啲阿媽中意嘅。 好驚啊！原來咁就係乖仔啦。 我都想講佢打個乜嘢嘅判斷。 我個答案真係係我自己住嘅。 係你自己住嘅，係啦。嗱，因為咧佢其中一個點咧就係話啦，你哋係唔係成日都會因為一啲事而搬出去，即係搬出去住，或者係搬屋？譬如阿東東咁，你搬咗出去住啦。 係。 你會唔會因為一啲事喺呢度原來咁樣嘅？唔幫我去搬屋啦，我又搬去第二度住。 即 係 好容易就想 搬屋，係啦。 我又唔係嘅，因為我自己嘅嗰度係。 哦，我自己物業嘅 ，OK， 哦，咁又唔同啦。 即刻好羨慕添。 我已經諗住唔講噶啦。哎呀， 又咁樣其實冇乜關係嘅，自己物業都可以成日想搬噶。咁你可以賣，然之後轉噶嘛。 都係，都 係。係，我都想嘅，即係你梗係想揾一個更合適嘅居所啊咁樣嘅。 而家咧即係文章就係嗰啲人咧就話啦，佢如果冇即係如果譬如搬出嚟住嗰啲朋友咧，可能一少少事咧而諗住搬屋，或者你而家有層樓你都諗住，不如賣咗佢又再買嗰啲咧。佢話其實咁樣咧好費時失事噶，因為咧搬即係譬如有啲人咧搬兩年搬一次屋嗰啲，或者係買樓都好啦，其實都關事。佢話搬屋其實好嘥錢嘅， 係啊， 因為你 即係話要揾啲搬運公司啊，係咪嗰啲咧？ 搬屋要錢啦，係咪啊？咁你可能搬咗新屋咧，可能棄置啲舊嘅傢俬咧，要想買啲新嘅咯喎，係咪啊？咁跟住咧其他嗰啲叫做搬嗰啲安裝費啊、搬遷費，即係嗰啲叫做上網啊，或者改地址啊之類處理咧。 佢話令到你咧用咗好多好多嘅時間嘅，咁啊時間就係咩啊？ 金錢啦、 啊，就係咯。佢話所以咧，如果想慳錢嘅話咧，盡量都唔好因為少少事而想搬屋，又或者貪圖唔知啲乜嘢啦，就真係搬屋。咁因為其實咧，即係上屋搬下屋會唔見得落谷噶嘛。 係啊，仲有嗰啲佣金咧，即係嗱，提提大家啊，佣金啊、如果你就算樓換樓，你都要俾離任費啊嗰啲咧，其實係好貴㗎。係， 但有時又因為。即唔係你有時搬屋唔係你自己想或者我真係太奄尖咁樣噶嘛，可能有唔同嘅原因。 可能業主就話加你租你頂誒頂頂住。 係啦，突然間嗰啲一個月後要你走，咁你冇時間揾得太透徹。 哦，咁當然啦。呢啲就呢啲原因就話係因為一啲係啦， 撇除咗佢先啦。 係啦，呢啲係講緊咧係就話你自己因為啲自己嘅問題嘅啫。好，第二就問下你哋，有冇一個固定儲蓄嘅户口啊？ 我係冇嘅。唔係啊，即係我有一個户口啦，當然。 桂花田想打你咁樣啊，即刻 作 為媽媽 都有分隔嘅，即係兩個户口嘅。咁但係嗰個冇話特別固定，係一定要每個月。我諗你話儲蓄户口嘅意思係要入啲錢落去，每個月見到有增長嘅咁樣。咁我就冇呢方面嘅習慣嘅，真係。 Okay、 我唔得㗎啦，我一定有㗎呢啲，因為理財係即係差唔多㗎啦。呢啲八十後仲唔理財，即係 差唔多嘅意思係咩意思？ 即係要有咯， 一定要入。你好快㗎啦，嗱、 啊， 你步入三字頭。 我哋要掛啦，今年三迷就已經三字 啦。係啊，佢而家仲覺得我廿零歲啫嘛，即係我 廿九度問咁 啊。 係 啊， 係啊。 嗱，咁佢就話啦，想慳到錢、儲到錢，佢話咧户口要有一個儲蓄户口，只入冇出。 是 即是说一出粮呢总之你不譬如当你就算现在不是固定时间出粮总之一有钱的麻烦你有一个固定的金额同埋固定一定要每个户口一定要入钱的。是不准拿钱出来的。 是。 那他这个固定的储蓄户口呢他说呢可以帮到你如果不是呢佢好快會變月光族嘅，你係咪啲月光族嘅人嚟㗎？ 我唔 係㗎， 我 都有錢剩。 佢係富二代啊！ 首先， 第一條問題就問，我第一條問題就問 Chris， 你係咪富二代啊？ 我哋頭先未入直播室嗰陣時，講緊咩？之前我啲讀書成績，跟講完之後，佢一句就話：我哋屋企有錢㗎，咁樣做咩啫？我媽緊張我嘅學業成績啫。 我唔明點解會咁樣成對比咯？ 係咯，明明你。 唔係， 我想極速咧，即係瞭解下啲同事。 唔係呢個係主持嘅技巧嚟嘅，一嘢就入咗個重地 啊， 睇你點帶咯咁樣。 係 因為月光族咧有一個前設嘅，要有一個月薪，你先有得光噶嘛。 咁 啊 啱喎， 點樣可以定義自己係月光族啫？ 咁樣都可以拗到喎，佢真係。 同埋我覺得真係有儲錢嘅， 掉筆啦，掉筆啦，我形容。 係咪佢成日掉筆嘅？係 咩？ 啲九十後係咁 嘅。係啊，衝動啊！ 我想話咧，咁你係有儲錢，但係嗰個儲錢嘅户口係都會可以攞得錢出嚟嘅。 可以，可以。 我俾個方法你啊，我自己一路咧，依十年咧，十幾年我都係咁樣做嘅。我係每個月咧，我一定會俾一嚿錢我阿爸阿媽儲嘅，因為我當家用又好咩，我知道嗰嚿錢咧係我就算俾爸爸媽媽，佢哋都用唔曬或者唔會用嘅。其實佢哋咁其實最好儲錢 就喺佢哋。 橫掂而家都冇利息噶嘛， 係啊， 最穩陣一定係俾佢哋。 都係嘅，即係佢哋知道係仔女俾佢哋嘅錢，佢哋會就算。讲咩话？哎呀，唔好啊！成自己收咗之后，佢都系唔会用的。 系啊， 系啦、 啊， 然后迟啲就会即系原因复 原 啊，原璧归赵。 系 啊，系啦，唉，你睇桂花田笑到咁开心啊！系我记得录翻呢段啊，叫你听重播啊。 爸爸妈妈又开心，即系觉得啊个仔咧一路有俾钱住自己，即系两样嘅呢个正面嘅效果都做到。 双赢 系 好啦。OK， 你哋系咪啲放假怕孤独嗰啲人，一定要揾啲朋友聚一聚，事无大小嗰啲聚会，你都会参？參與噶， 我就通常都會參與嘅，但其實呢個咧做乜啫？有咁嘅語氣做乜啫？又掉筆先，唔係啊，即系咧呢個我都一定要講咧。首先， 睇下啲教授點解釋啊？ 唔係有啲人聚會咧，係一定要揀一啲啊坐得好舒服啊，然後可能一大班人咧唔覺意就使咗好多錢啊，又開下酒啊咁樣。我真係唔係嗰只嚟嘅，因為我對於自己呢個舌頭上嘅享受咧，嗰個次要嘅程度咧排得好低， 哦 ，OK， 即係覺得冇所謂啦，其實有 咩都冇所謂啦， 果腹就得啦，最緊要大班人家自己開心嘅啫，係，咁所以呢方面咧，其實我真係慳咗唔少錢嘅。 咪先，你係會揀嚟去嘅，定係我就話事無大小，你都會去聚嘅，定點樣㗎？ 我都會出現嘅，其實我會衡量翻咯，有時真係覺得啊呢班人， 咪睇下嗰班人今次去邊度玩先， 唔係見得密咁咪唔好見下啦，唔係你唔使見得太密㗎嘛，有時又咁啦，同埋另外一個好處，我份工已經係去旅行。 有時我自己放假咧，我反而唔會自己使錢再去。 嗯、 我知道自己工作都會去啊嘛，咁、嗯、反而可能留翻喺香港咯。 好得戚啊！依一句，唉、哎，好 咁咪咁樣因利成變啫。 有人俾錢我去旅行又做埋嘢， 真噶。 我好尖尖嘅，而家就因為我哋啲工作時間咧，令到我哋冇乜空餘噶嘛。咁啊，所以 揀嚟去啦， 真係揀嚟去啦。 就等於而家嗰啲年紀大啲，哇，揀嚟食噶啦，而家冇得 放假㗎。同埋因為咁樣推都好方便，係咪？我哋嗰個工作。哎呀，這個期咧唔定啊，唔知道嚟唔嚟到你個晚餐。 哇，佢個樣真係唔做戲嘥曬啊！嗱，我幫你 sell 下啦。 係啊係啊，我努力拓展緊唔同方面嘅發展啦。 其實係嘅，佢話咧，即係呢個文章又係咁講啦。佢話咧，唔好事無大小，即係有朋友聚會咧，你都走去聚，因為好似頭先阿 Chris 話齋咧，哇，大班人去玩咧，有啲人食得好豪噶嘛，哇，唔理三七，有一開始走先，豪飲豪食咧，哇，埋張單嘅時候，哇，係。 系啊，唔系同埋嗰阵时，你又好尴尬咯。咁唔通你自己唔想俾就同佢讲，喂，唔好啦，咁贵，咁啊唔好意思嘛，咁大班人系咪？ 系啊系啊。咁所以佢就话咧，可以你即系好似阿 Chris 咁样啦，拣嚟聚，就望下，或者好似阿东东咁样，嗯，我真系要。 系，同埋久唔久聚一聚咧，你会更加珍惜呢班人嘅。系啊， 心中富有啦，最紧要。 系，佢都话咧， 佢取笑我。 唔系学习人哋。 系咯系咯， 我知嘅，我知嘅。阿媽一定係中意一個多啲，中間嗰個通常俾人冷落嘅。 多謝媽媽嘅關懷。 咁佢就話咧，可以咧，就係同朋友出去聚會得嘅。 嗯， 揀啲輕騎啲嘅，又不如踩下單車啊，係咪？唔係好貴啫嘛。 我知啦，因為有時可能自己偷懶咧，自己唔揀活動做或者唔揀餐廳咧，啊，就可能俾另外一個人揀咗。你自己接觸先得。不如我哋去呢一間咯，食到好好食㗎。係 啦，或者咁樣咯，或者去行山咧，即係一啲低消費啲嘅。咁你又可以同朋友聚，但係又唔使用咁多錢咯，因為。喂，這個 budget 有時你真的會跌咗出嚟噶嘛？哇，無端一人交1000蚊，無端端咁。好啦，咁跟住咧，係咪低頭族？ 即係點啊？成日撳電話。 係啊，係咪成日撳電話咯？ 我翻工係咯。 点解咧？反而 因为我翻电台就要不停咧喺度揾新闻啊、睇嘢啊咁样。 系啊，我哋都系嘅。 系，我就。唉，我覺得係因為呢幾年咧做嘢越嚟越，我都真係低頭多咗嘅。望住個電話， okay. 即係你又嗱睇下自己個社交網站啦、啊，有時候睇新聞啦、啊，有時甚至寫嘢，你想係可能出住街寫都係用電話撳噶嘛。 講到咁正面，有冇俾嗰啲叫做 咩啊 大減價呢、這個位你明唔明買啊嘛？嗰啲叫做網購嗰啲係吸引到你哋咧嚇。 我真係唔會嘅，我真係好我比較唔中意買嘢呢個過程。 哦、oh, okay, okay. 甚至買嘢咧，我都會中意見到實物。 诶、我都系嘅， 好传统嘅，真系呢个时候突然之间。 你都好似签咗个网购 friend 喎。 系啊，我就同阿 你又心虚又出咗嚟。 我同阿祖嗰啲都系，我拉多个主持嚟先。我同阿祖都系嗰啲咧，中意购买嘅人嚟嘅。网购咧，真系。即系网购都系小王子嚟噶，我 嗱，所以咧，佢话唔该，如果想储多啲钱咧，戒你嘅低头族，唔好成日望住电话，因为嗰啲叫大减价嗰啲广告咧，好吸引到你，揿揿下你就揿到无止境，进入咗呢个 big sale 大减价嘅陷阱，咁跟住你就会使多咗钱噶啦。 嗱， 所以咧，佢话叫你戒下，如果你戒试下一个月戒唔入去嗰啲叫网站去购买，你真系会悭到钱嘅，东东。 系，唔系，其实 OK 嘅，有钱你先会花钱。咁同埋我哋会筛选噶嘛， 好劲啊呢句说话，真系 优惠咧筛选到最好咧，咁样先至入去咯。我而家成日都做呢啲嘢噶，唔会呃到我钱嘅，好精明噶。 哦 ，OK， 记住啦吓，好，跟住仲有信用卡多唔多？ 唔多， 我又其实越嚟嗱，点样先为之多先？ 多过三张啊？ 哦，我多过啊， 多过五张啊？ 可能差唔多呢个位，可能五六 张差唔多咯。 吓 ，OK， 系啊。 咁诶，多唔多用噶？ 其实主要用都系各一两张 嘅 啫。 嗯，系因为储积分，我都系嘅。 储分啊，唔系因为我 prefer 用一张，但系个张未必度度都收喎。 系啱 咁啊，有另外一张咯。 系 啦。但有时咧，有时真系我开个户口，佢又无端端又啊，不如整多张啦。其实又真系冇特别用嘅。 唔系，你会帮到佢即系攞到个 quota 啊嘛，即系佢一日要填到500张表先得噶。 但呢个时啲担心就系咧，每年佢唔知几时就会收你啲年费咧。 一定要 check 咯，一定要 check 咯，嗰個月結單。喂，唔係啊，佢話咧月結即係用得信用卡多咧，佢話都係咧叫使錢使得多咗嘅，因為你哦眯埋眼就使咗使咗使咗用咗用咗用啊。如果咧你轉翻用現金嘅話咧，佢話咧你個人係會買少咗嘢㗎。係，佢話因為你會降咗，死啦！我如果我用埋啲錢。 即係唔再有信用卡，再咁我下一陣可能要買其他嘢，可能冇錢㗎，哎，都係唔好買啲無謂嘢啦。佢話你會買少咗無謂嘢㗎，如果 但係好難㗎喎，好多嘢都唔係你仲可以用現金去買㗎嘛，即係好簡單，就算唔係講到話上網買嘢啦，你去超級市場買嘢，36.8咁樣，咁你俾現金又要找翻個八嗰兩毫子咁樣都好唔方便啫。 誒，你下次找完嗰啲俾我啊嘛，我嚟幫你代啦。 你唔知而家可以都翻入去八達通度 咁樣都算現金咩？咁都算係另外一種啦，已經唔係現金啦。 係咯，係咯，嗱，係咯，咁樣，係咯， 九十號就 攞啦，唔 講啦，係 咯， 係咯，誒，諗住益下佢，唔講啦，唔講啦， 算啦，算啦，算啦， 算罷啦，聽下佢揀嘅歌啦。 係啊，我好尊重前輩㗎。 咩歌啊？而家呢首歌？ 呢個係咪其實係咪轉咗你嗰個 first？ 係咪我揀嗰只嚟㗎？係 咩？哦 ，OK， 聽下啦，聽下啦，係你揀嘅歌嚟。 Three A.M. 找不到方向的心，忐忑之中失去安稳，只需挨到你很近。真的不必英勇牺牲，或是运用什么异能，最想给你平静远近。你的一线安慰特别。 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武汉出现多宗新型冠状病毒引发严重肺炎个案，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和卫生署和医管局的代表今日前往武汉，了解当地肺炎病例群组个案的情况、防控措施和临床处理。涉事的华南海鲜市场继续暂停营业，外面放有水马，市场内有多名的保安驻守，只是得少部分人员戴上口罩，亦都见到有人将口罩前后调转戴，多名着上防护衣的防疫人员巡视市场内的店铺，有职员阻止现场人士拍摄，警告不要拍摄造谣。市场楼上的眼镜城亦都暂停营业。有住在市场附近戴上棉质口罩的市民说，觉得使用可以清洗的口罩比较好。不过一个在市场对面食店工作的员工说，很多住在附近的人都没有受感染，觉得肺炎不是大事，并不害怕。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日前提出将增加四星期产假的草案，绕过立法会内会，交由人力事务委员会处理。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动议是突如其来，反映政府管治失方寸。今次同上次修订逃犯条例，绕过法案委员会，同样是不可接受。担心政府将争议内容绕过法案委员会，成为先例。对于罗志光昨日在网志承认是先斩后奏，整个政府是动议之后才知悉。胡志伟对这个说法存疑，他相信今届会期内能够成立相关法案委员会并通过。自由党党魁钟国斌说，草案本身没有争议，星期三会再讨论绕过内会的做法，如果当局承诺下不为例，就有商讨的空间。本身是台湾高雄市长的韩国瑜之前请假参选总统，落败之后今日返回市政府翻工。韩国瑜说大选已经落幕，希望支持者回归理性，冷静下来接受投票结果，未来最紧迫的是要让民众好好过农历新年，又说以平常心来看待有人发起罢韩行动。韩国瑜返回市政府举行记者会的时候表示非常感谢支持者，亦都对离开高雄民众三个月感到非常抱歉。他说选举失利自己非常难过，但劝勉团队不要太沮丧，做好分内工作，承诺选民的都要做好。韩国瑜又说完全没有计划竞选党主席，又解释支持者在开票之夜情绪非常高昂，近乎失控，因此取消记者会。在台北，蔡英文总统会见华府的智库访问团的时候说，台湾通过反渗透法是强化民主防卫机制，未来希望和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蔡英文在总统府会见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院访问团，他说身为国际社会负责任一员，台湾会持续为维持台海稳定和区域各国深化合作，促进区域繁荣发展。他又说政府会继续努力争取台湾和美国签署双边贸易协定，相信可以带动两地经济成长，创造双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64点，升223点，总成交金额55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4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1点，升9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0.8系升2.4，建设银行6.8升8仙，阿里巴巴222蚊升4蚊，盈富基金29.05系升2.5，美团点评112.5升2.9，中国平安94.3升1.15，友邦保险86.25升2.5，小米集团11.76升3.4，港交所278.8升3.8，中芯国际13.6升6.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8，日元109.62，瑞士法郎0.973，澳元0.692，加元1.305，新西兰元0.665，人民币6.904，英镑对美元1.303，欧元对美元1.113。港金现价报14,420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6.51美元，卖出1,556.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去卫理道。

但系佢放假有角玩吓、啊，唔知啲系咪现代人嗰啲嘅玩法咧吓、啊？可以两公婆咁样你有你玩，我有我同啲 friend 去嘅。啊，咁对方几时先属于自己嘅咧吓？啊，今日好特别，好特别，今日请嚟块面滑滑捋捋、白白净嘅，佢系女友东东。另外仲有有阳光气息晒到朱古力系啊押韵嘅嘅男友钟钟系啊，今日有东东加钟钟，仲有 Rio 田啊，究竟有啲咩事会发生呢吓？ 头先你咪讲过话有两公婆各有各玩嘅啦，其实佢哋咧千唔想万唔想嘅，点解唔想啊？分开玩系因为系啊，系因为即系等个阴公猪啊，佢哋系同埋自己阿爸阿妈或者佢嘅亲友或者海外嘅远房亲戚翻嚟啊，佢嘅 uncle auntie 系各自去招呼佢哋噶，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呢啲咁嘅经验咧吓？啊，睇下另一对男女。即系呢对情侣啊，佢究竟点样处理呢件事？我哋有请东东女友同埋中中男友同埋阿 V.O. 田啊。 耶、yeah, ，中中啊，呢、這个咧礼拜五六日咧，可唔可以请噶？ 嗱，唔好咁嗲啊！你唔系咁曳啊？去边啊？ 冇，请唔请得噶啫？ 仲咁嗲啊？哎、好啦好啦，唉，见你咁嗲，嗱，你唔好四周围自己去玩自己曳啊！我一做你啊，唔使理我噶啦，我自己搞掂啊！ 唔系啊，我系叫你请假，唔系我向你请假，你唔请假，我请假嚟做咩啫？ 吓、啊，我请假，做无啦啦叫我请假？ 冇，阿妈想 哦，你阿妈即系我外母。佢又想我车你， 等先，系未系你外母啊？ 未系啊？咩啊？即系点啊？你阿妈仲未系我外母啊？但系佢依家咧又想我车你啲远房亲戚，又去机场开始啊，跟住咧车你出九龙新界啊，港九新界一日游，跟住再揀翻时间食个晚饭，系咪？ 哎呀，唔好咁咯，妈妈咧佢信得你过咧，先叫你咁做啫嘛。如果你唔好啊，佢又点会叫你、啊？唔怕犀利啲亲戚咩？ 咁我唔好仔，你都唔会同我一齐啦，嗬？ 咁点啫？你得唔得啫？ 唉，好啦好啦好啦，见你又咁嗲又剩咁样啊！啊，唔好再下次啦，你知啦，我净系你嘅司机嚟嘅啫嘛，我唔系大家嘅司机啊嘛。 呀，你真系好啊！ 个打工仔啊，都想放假，但系放假日竟然冇得休息之余，仲要招呼一啲你自己唔熟嘅人，有冇咁好嘅男朋友噶？系啊，啊，唔好赚得咁快住，嗰、那个男友好似有啲嘢想讲啊！ 你唔好锡住 啊！ 其实我都有个要求嘅。 讲啊讲啊讲啊！只要你肯接我三叔四婶五姑姐佢哋，你咩要求我都 O K 噶。 系咪噶？嗱，系咪真噶？你讲过就当你应承我噶啦。 系啊，牙齿当金使啊嘛，做咩啫？有咩要求、啊 ？其实就咁嘅，我都要同你请两个礼拜假。 吓、啊，两个礼拜，十四日，336个钟、啊，20160分钟、啊。唔得啊！ 喂，你讲两星期十四日336小时20160分钟之前嗰三秒，你话牙齿？ 我系话牙齿当凳仔啊！ 喂，边有咁噶？明明你话 O K 噶，你话只要我肯车你， 咁、啊、你咧请两星期假去边啊 ？Sorry 啊，我去得唔得噶？ 我谂你唔会想同我去咯？ 啊？点解啊？男友中好似有难言之隐咁嘅，两个星期假期吓、啊，应该系好似去旅行噶咁款噶噃，点解唔约佢女朋友呢？ 即系咁，我家姐话咧，想即系新年啊嘛，搞翻个 family trip。 同埋我啊，二家姐啊，三阿哥啊，爸阿妈啊，姨妈姑姐啊，侄仔侄女啊，咁嗰啲一齐去咯。咁你想唔想去啊？ 我真系唔系好明白你讲咩咯，咁多人去啊，唔使去两个礼拜咁耐啦。喂，实嗌交收场噶、啊。 唉，你唔去咪冇事咯，你唔去冇事噶啦。 点解啊？唔系你车我又车我咩？点解啊？点解唔系我哋两个去旅行噶？ 唉呀！点解你唔考车牌啊？你考到咪唔想成日叫我揸车车你哋咯？ 唉，年轻人，系啊，冇办法噶啦，正面啲咁去睇，睇啲咩啊？系啊，正面啲睇就话仲有屋企人可以同你一齐去玩咪好咯，你仲有能力供车有车位咪好咯，想两个人多啲时间见面，咁你就咪啊吓，即系咪要？逢约必见啦、啊、吓，唔好咁多借口话忙啊，冇时间陪女友或者陪男友啦，知唔知道啊？ 谁甘心多心追踪捉人，即影即有的验证你我那衰退，再氧化再氧化，太旧的总变淡，今天新制式觅到你那更登对，再进化再进化，但我还未花，讲一句无视他，相安已无视吗，动作一张台与梳化，前朝手机正却那解释太无谓吗，想补个名义吗，难道一起为求现代令你或我何配苦争，你我退化到只有化上卖弄浪漫，共此一生分了空间，如此丑化机开了门再关，中间有谁是吗，纳粹彼此不再解话，便只把你爱吧，别要过于费心，顺着轨迹到白云，让我费枕谁分身出轨，多么兴奋，改不到洁癖，自拍最美满一对，习惯化习惯化，这病好得太慢，污糟的记忆大概安置会粉碎，但我怕但我怕，没法同步化，讲一句无视他，相安已无视吗，动作一张台与梳化，前朝手机声却那解释太无谓吗，想补个名义吗，难道一起为求现代令你或我何配苦争，你我退化到只有化上卖弄浪漫，从此一生分了空间，如此丑化机开了门再关，中间有谁是吗，弄碎彼此不再解话，不说清，透过竟何用真定，这辈子你失了忆，通通有声，应发声我不发声，当报竟何要冷静，该看清我不看清，谁人能做证，关起眼无视他，这么算盲目吗，留住卡式大那刹那，谁料今天声更沙，跟 嘅时候，呢、這个拍档咧，佢硬身硬势定，哇，好投入啊！同我哋之前咧拣嗰啲嗰个时候咧，佢系坐喺度喺度听 咩嚟噶？ 平行时空咁系嘛？依家好开心咧，就系我拣噶，因为我觉得咧，即系佢系广东歌，但系咧都好有嗰个硬嗰个感觉，系比较少有嘅，系叫 Jane 嘅《深化危机》。 系啊系啊，我哋都好中意呢一 只。同埋好多谢阿田喺呢个时候拣，其实啱嘅。 啊系啊， 呢一首歌咧，其实都系讲即系男同女有时拍拖，但系各自玩。咁、嗯、啊，当然佢玩就。就唔係講緊話呢一個啱啱嗰個劇講話， 當然啦，係啦， 去旅行啦，即係講緊出去識第二啲人，係 啊 係 啊， 少少關事嘅。 O K， 咁啊，但係即係講緊男女朋友啦嚇，男女朋友有冇即係就算我唔知你自己有冇經歷啦，但係啲 friend 啊朋友啊會唔會真係？哎呀，我难得有个假期，点解又要招呼其他人？唔系同我，即系唔系自己两个一起去玩啊？ 呢个咧，即系一个永恒嘅问题。即系首先唔好讲话另一半嘅爸爸妈妈先。有时好似又系头先个剧讲，净系自己嗰班亲戚，即系阿爸阿妈连埋多少少啦，姨妈姑姐啊，咩叔侄啊嗰啲咧，哇，已经好多朋友已经谂到呢件事，已经哇好辛苦啊！即系永远咧，大家都唔知点解会指意你就系搞嗰、那个。因为你后生好似觉得 嘛， 系啦，唔系唔系我自己嘅 能力者咯， 系啦， 你有能力佢先至会不停依赖你啊嘛， 即系佢会觉得你去咁多地方，有时唔系讲紧我自己啊，我啲朋友佢都可能会去下旅行，但系未必真系做旅游节目咁多啦，佢都会觉得啊后生嘅时候自己数买机票啊又成好容易啦， 好叻啦， 系啦，你搞晒啦， 知底知明眼，你一定系识 晒嘢啦，系啦，今日俾晒你搞，但去到又怨言， 系 自己其实冇参与过嗰个， 咁你啲朋友咧有冇话哎我想叫埋 Chris 嚟啊，系请埋你帮手去搞呢啲旅行咧， 我就冇。 我觉得你可以开拓呢一样嘢啊， 即系点啊？有个服务啊， 即系咧，你要照顾埋姨妈姑姐，诶、哎，不如我请多个助理旅游助理翻嚟啊， 好 难 赚啊，呢个钱都唔 系啊，做导游啊， 系啊， 你先话做埋个领队， 加姨妈姑姐， 系难噶。 你试下执业做领队，即系咪做私人嗰啲啊吓， 唔使领队嘅你系诶顾问， 系 系啦，唔使有牌嘅。 唔 係 因為 你去， 即係太難咧，即係唔同年齡層或者唔同嘅人生階段想享受嘅嘢又好唔同。跟住之後，你又冇可能確保都全部人都 enjoy 喎。好啦，跟住阿田再加埋呢一個啦，係你另一半嘅長輩， 係 你又更加要再尊敬啲。有時你都仲可以叫做化你阿爸阿媽嘅，譬如即係你又算啦，咁你咩咩，但你同。另一半嘅阿爸阿媽，你唔可以用呢種態度噶嘛？ 其實我覺得唔單止係另一半嘅阿嫲、阿爸、阿爸阿 媽 嗰啲啊， 仲難搞啲。 其實係另一半嗰啲朋友，你覺唔覺得仲要更加 serve 到咧？因為即係嗰啲朋友咧，啲嗰啲姊妹團嗰啲咧，你是但啊得失一個啊，哇！即刻 chit chat 你啊， 係啊，哎，你用呢個 chit chat 你呢個名 字？係啊，阿Chris 啊，佢即係琴日咧冇乜禮貌咯，即係咁樣一句啊，我諗你啊成個月。又或者下次聚会啊，再下次聚会啊，你快啲同阿 May 讲声啊！ 就会消失噶啦， 系咪？即系呢个你讲紧去旅行嘅时候咧，仲衰咧，因为你又系朝见口晚见面啦，成班人夹埋一齐，咁可能其他姊妹又会讲翻，哎呀，乜你个男朋友咁样嘅时候，但第二日继续见， 系 继续成日一齐玩。都好麻煩。 有冇試過呢啲咁嘅情況咧？同你另一半去旅行，又同埋啲 friend， 即係話各自嘅 friend 又好，或者各自嘅親戚，有冇試過啲咁嘅機會啊？ 我就真係冇，係啦，一未去到呢個階段， 哦、 因為呢個階段係需要去到 係好高嘅層次， 係啦，好高嘅層次嘅， 好深入啦，已經去到。 但我識嘅所有， 你已經係旅遊達人咧，其實都好令到對方即係你隔離嗰個嘅屋企垂青你。喂，不如叫阿 Chris 安排行程。 佢咪冇腳嘅雀仔嗰啲啊？ 就係你呢一個思維咧，仲要再講多次咧，更加將我推入一個無限嘅深淵。 好嬲啊！ 係咪先做 啊 ？Auntie 開啊，開 即係嗰啲喂，佢旅遊達人嚟嘅喎，平時去話五十日一個。trip 都 plan 到啦，拍成个节目，哎，我哋啲冇问题啦，佢得嘅，哎，就俾晒我搞，跟住乜乜咁嘅，行咁多嘅，喂，佢拍节目就话啫，我哋行唔到嘅，呢个时候断言就嚟啦， 系， 哎，好难搞呢啲真系。 你话你冇试过，但系你已经感好似感受紧咁样嘅， 好惊啊， 你好 担 心， 因为有时啲朋友都会系咁啊嘛，佢都会觉得，喂 ，Chris 啊，点啊点啊，即刻就问你嗰啲，其实边有咁多，即系讲真，我拍节目好多地方都第一次去啫嘛， 系啊， 然后大家睇嗰啲节目，头先东东都讲啦，佢最即系啲观众最中意睇我就 系 临时出错。 系 啊，佢呕喎，系啦，佢呕啊， 佢 话 佢真系呕噶喎， 系啦。咁你试下带你嗰啲亲戚朋友，或者你另一半嘅亲戚朋友去，然后佢呕啊？ 唔系咁 又哇，好大件事啊！你真系，我真系感 覺。阿 Chris 有冇搞錯啊？你明知搭呢個船，你唔再講定嘅話，同埋你明知阿爸阿媽佢點解會搭呢個船啊？咁樣 嘔嘅，嘔嘅， 係啦。 唔係跟住 你话你叫我噶嘛，咁啊 系啦。不过又咁，其实系反指标嚟嘅，即系阿田讲呢个话啊，拍咁多旅游节目，你应该识 plan 啦。其实啲人睇咗个节目，佢真系睇咗，佢就知道啊，唔好叫阿 Chris plan 啦，吓又行山又落水，一阵又晕船浪又成咁辛苦嘅，佢嗰啲唔啱我哋嘅，我哋自己搵第啲方法 plan 啦。 知订嗰啲就好咯，有啲知订啊嘛。 佢嗰啲深度游嚟噶， 系啊，总之系本咗条命走出去噶啦，嗰啲 又唔系嘅，即系我比较中意用自己嘅双脚同埋自己嘅身体去体验下呢一个世界咁 咯。即系话你其实将会唔系将来都未必会同你隔篱嗰个去即系屋企人去玩啦，或者自己屋企人去玩噶咯。 我相信 你自己都唔想。 唔好咁快封咗个底先。 系我唔封，梗系唔封啦。呢个世界咩都有可能，但系即系真系要好了解咗先咯。如果唔系， 有啲咁嘅一日。 系啦，有啲人贸然噶嘛，即系觉得哎。有啲人係覺得好開心嘅，覺得自己同到另外一半嘅人去。 有啲好快嘅，咪是女仔可能好主動。係 啊， 哎，我哋不如，尤其是你係旅遊大人啦， 又講又衝我出去。 你自己唔係叫人哋睇你節目嘅， 係啦，但係唔會自稱旅遊大人㗎，我都係第一次去嗰啲地方一齊玩啫嘛。 我哋會繼續稱呼你㗎啦，係啊。 咁東東你咧？ 我冇試過，最多兩個人去啫。如果要同埋咧另一半屋企人去咧，好大件事㗎， 即 係因為責任太大啦。 點樣推卻咧？嗱。如果佢有一日咁嘅邀请啦，啊，可唔可以都好耐，即系唔系好耐？ 咪出翻个招咯，我哋嗰行最中意噶啦，个期 hold 早啊，得唔得住啊？个 trip 咧，即系依家你知啦，公司啲嘢可能下一个月突然叫你做啲嘢噶嘛，而家 hold 咗我唔知住啊。 唔系咁，跟住可能佢哋话啦，即系嗱，我即系俾你彩排定先。咁你而家 mark 咗嗰个期啊，咪叫公司唔好开嗰段时间安排你咪得咯。 哎呀，其实艺人咧真系唔系好多假嘅，同埋你知啦，我而家呢个搏杀嘅年龄咧，推一次 job 咧，后果咧真系好大噶。 好啊，唔紧要，三日两夜，你呢个节目，你哋大台都有好多三日两夜嘅 啦。你再喷阿田就喷火噶啦。你真系点都揾啲嘢答咗佢啦。 不如 田都系女人嚟噶。 不如咁啊，嗱，其实咁。只要你自己咧，慢慢话，不如大家 plan 下先，都拖得一年半载嘅，系好啊，咪谂下大家咩地方想去咯。 跟住唔联络啦， 同埋试下咧就睇下即系对方嗰啲有冇兄弟姊妹啊，即系问下多啲了解究竟嗰个 trip 啊，究竟系净系想买嘢啊、食嘢啊，定话真系要行下嘅？ 阿田讲嗰个字好重要喎，射落去真系好紧要。其实咧，点解会 expect 系，譬如话系我要搞呢？如果我是整个旅行的唯一一个后生人呢，很多时候都是叫你搞的。如果你多啲后辈三五七个一起去呢， 集体承包制，我哋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喂，你父母你清楚啲啊，你会唔会负责翻啊？ 依句好用，你父母系咪你清楚啲先？ 系啦，跟有时出错，喂，唔系，表姐话咩啊嘛？佢话要 shopping 啊嘛，咁都要照顾埋佢噶。 你都要疏通嗰啲兄弟姊妹啊？ 系啊，咁 都需要噶。你话你做人细噶喎，依啲即系疏通少少，使少少钱啊，可以买到好耐噶。 分分钟呢一次旅行咧，就系见真章啊， 即系 成唔成为嗰个人嘅女婿啊？或者係新抱啊， 係啊， 係 啊，係啊，係啊，真係啊，係啊，同埋又要咧，你又要諗翻，如果你請得越多人嘅話咧，你又要個荷包又要俾翻多啲，所以真係好多係要取捨衡量，真係唔係咁容易嘅。 影响首都马尼拉一带接近一日，有民众话药房的口罩已经卖晒。马尼拉国际机场目前仍然暂停升降所有航班，当局呼吁旅客出发前同航空公司联络。马尼拉各政府部门暂停办公，各级学校暂停上课，交易所暂停所有股票交易。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73点，升235点，总成交金额58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4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1点，升92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0.8升2.2，建设银行6.81升9仙，阿里巴巴222元升4元，盈富基金29.05升2.5，美团点评113元升3.4，中国平安94.4升1.25，友邦保险86.25升2.5，小米集团11.78升3.6，港交所279元升4元，汇丰控股60元升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9，英镑10.13，瑞士法郎7.99，澳元5.374，加元5.955，新西兰元5.168，欧元8.6463。每百日元对港元7.0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84。港金现价报14,420元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6.79美元，卖出1,557.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就在合和中心。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要维园道落桥位车多。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着丽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一齐打低琴流感，你咪自己散养没家禽，带着了入境要谂谂，染疫新步做足要小心，你咪喂夜。放生环境佢适应唔翻，会变得好惨。见到着了尸体，点做至啱？搵渔护处打1823。 预防禽流感，你我都有份。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桂花田、 东东何远东、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翻嚟風騷快活人啦！而家咧嘅温度係19度，相對濕度73%。下晝嘅時間咧，部分時間咧有陽光，不過咧今日都開始凍啦。我自己打咗底啦，今日著咗件羊毛樽靚添。 嚇、啊，真係㗎！我覺得香港 咁凍咩？ 係咯，我覺得香港冇可能著到，因為咧一晏晝一太陽出一出呢一熱咧，真係就好熱嘅呢短袖。 我即刻褪嘅咯。 唔係我發現佢頭先咧著短袖咧，我即刻諗緊啊，究竟咧我以前咧係咪都係咁嘅？我以前真係會咁樣嘅，但 係 而家即係細個啲嘅時候咧就會著短袖咯。啊、我而家咧年紀咧大咗少少啫。我就即刻 唔係你瘦咗啊？ 可能係啊， 你瘦咗啊？你應該正在減肥中係嘛？ 咁又唔係食少嘢啫。 咁啊係咯，所以瘦咗冇乜嗰個脂肪咧，即係佢嘅組織唔夠啊。 希望係啦， 即 係 底腩嘅組織唔夠啊。 係啊， 你意思即係肥高底腩嘅組織係咪啊？ 嚇啊咩話？ 90后你尊重下長輩好喎。 唔係我問下啫，我想知 啊。你係講我哋又肥又高啊，定係講咩先？ 最緊要荷包啊肥啊嘛，咪係。嗰啲啊，心高富有嘛又， 你巴閉啦！你喺熱辣辣地方翻嚟咧， 係咯， 乜嘢喺度玩咁冷喎？咁樣啊，喺又似你 啊，翻到香港都覺得誒個天氣點解有次唔同咗嘅咁 樣， 係啦， 咁啊喺呢半個鐘頭裏面咧，希望同大家分享下咧，即係大家嘅去誒，即係旅遊唔同嘅地方咧，嗰啲嘅見聞啊，或者一啲叫做奇怪嘅啲手續啊，之如處理咧，可以大家去分享下啦，係咪啊？ 係係，我啱啱就去咗南非啦，頭先阿田都有提到啦，咁樣之前我就之前都有特別提過，話我會去南非。 我哋喺度成日話咁巴 弊啊！去參加人哋婚禮去到南非， 係咯，我參加人哋即係婚禮都係牛頭角啊，即係嗰啲嘅啫。 係啊，係啊，佢即係第一個啲人聽到嘅反應咧，都係話：哦，佢哋係南非人嚟㗎，咁㗎啦，係咪？就唔係嘅。而家再講多一次咧，佢哋兩個都係香港人。 哦，但係點解特登會揀去嗰度咧？即係係咪有啲咩好紀念嘅有嘢喺入邊？ 因為咧，當中嘅女方咧，佢就曾經喺南非嗰度做嘢，做過一年。咁做完之後咧，佢就覺得哇，呢個地方真係好靚喎，即係應該就想即係喺嗰度搞呢個婚禮啦，好中意啦。得嚟咧，佢應該都係好想自己嘅親戚朋友可以咧有一個冇得逃脱嘅原因去 冇得逃脱，係 啦，去睇一睇呢一個嘅地方嘅推介翻。 咁我想問下啦，即係佢呢個新娘子係咪？係新娘子，即係佢有咁嘅諗法咧，其實都好，因為佢其實即係覺得呢個地方好靚，好希望其他人都分享到呢個。欣賞到呢個地方嘅靚啊， 係啊， 好 啊， 即係其實一個旅遊推廣嚟喎。 係啊，因為即係講真的，你可能一般香港人諗去旅行，未必會即刻諗到南非㗎嘛。 係啊， 係 啊， 就算係去南非都話佢一定要跟團咯，咁樣。係 啊，我都叫我爸爸媽媽，不如你試下去南非啊。 不過就跟團，係啊，因為驚自己難搞。 係啊，一次係個個都係就咁買機票自由行去到嗰度。 係，其實我諗嗱，佢哋就唔知啦，因為佢哋可能係一班親戚朋友咧，可以一聯。合買一啲團體票咁樣去得嘅，但我啲朋友咧，因為個個嘅行程又唔同啦， 係可能即係用呢個飛行理數換飛啦，係咪？係啦，好似人哋 Chris 咁啊，嗬！ 我換咗一程嘅，我都換到嘅，因為另外一程咧回程咧就真係太多人 book 啦，咁就換唔到。因為我啲 friend 好多咧都係年頭已經買定機票，即係驚冇啊嘛，同埋平啲啊嘛，我就十二月先買嘅， 係幾巴閉啊！咪就係因為我份工啦，我唔知道到時有冇嘢做啊嘛，你知聖誕檔檔期新年㗎啦，好多嘢做啊嘛，點知？ 系啊， 我都系出席到你嘅。 系啊，即系因为佢个时间真系尴尬嘅，佢系年尾十二月嘅29号同埋30号，咁所以我哋飞咧就系圣诞正日飞，然之后就系我自己系1月1号嘅飞机翻， 系啦， 就踩正晒嗰啲正日。 我谂系，我谂你过去嘅时候应该 OK 啊，你去程嘅时候，因为即系圣诞冇理由会圣诞嗰日飞嘅， 系啦，一般人都唔中意大时大节飞噶嘛，即系攞嚟过节同屋企人一齐。 冇錯， 咁所以揀呢兩個日子咧，其實係會平啲， 新日子平啲，係啦。 咁你咪即係喺天空中度過呢個聖誕 Merry Christmas 咁樣同啲空姐係咪？ 唔係，因為我哋有最好嘅，我哋一班人一齊去，因為一班朋友 自己搞個小 party 啦， 係啦，我哋九個人一齊去，所以其實就好開心嘅。我哋又冇話特別慶祝啲乜嘢啦，即係我哋平安夜真係喺機場過嚟一齊上機，因為係凌晨機嚟，跟住之後去到咪全程一齊玩咯。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即係 trip 我都想講下，即係除咗當然呢個婚禮揀嘅地方係好靚之外咧，就係、是、我哋去到呢一個年紀，即、就、係、是、我都即係就嚟30歲啦，係咪就快？仲可以一班中學同學一齊去旅行，又約到咁多人一齊咧，其實好難得嘅。 係最緊要就係嗰、那個問題就係話嗰、那個朋友，即係你嗰個結婚嗰個同學啊，係咪？咁佢即係可以仲去 call 翻曬咁多同學仔翻嚟咧，之餘咧，仲要大家係晨早流流早啲講定咯。如果你臨時臨急，3個月前先講咧，人哋未必攞定假，所以當然可以一年前已經話唔得啦，我一定要出席呢個婚禮。 係啊，咁當然啦，佢哋 book 個場地都一年前就 book 定啦，因為個場地都唔嘢少， 好搶手嘅， 都幾靚嘅，真係好靚㗎，嗰個酒莊。 講嚟聽下，去邊度啊？ 喺個酒莊。 雖然我唔係好認識南非嘅。 酒莊啊，即係嗰啲酒窖嗰啲， 係啦。咁南非咧就即係顧名思義啦，非洲嘅南邊啦。咁然之後咧，佢嘅酒莊區咧， 環境話俾我聽， 我驚大家唔知啊嘛。咁然之後咧，再佢嘅酒莊區咧，就是、再喺南非嘅南邊嘅，係啦。咁大家知道佢有幾個出名嘅城市啦。 哇！你咁南，即係嗰個即係南邊嘅地方咧，係咪即係真係風和日麗啊？嗰、那個陽光即係係照耀住，即係唔會太熱，又唔會點樣 嘅？即係熱就真 係熱，好熱嘅， 但係仲南邊啊嘛， 係啦。但係應該係咁講，因為我哋一開頭其實就唔係去到南邊住，因為我哋想睇埋野生動物。因為對於好多一齊去嘅朋友就覺得 係啊，就想睇哇， 係啦，即係 必須啊呢件事 係啦。我哋有啲同 trip 嘅人咧，可能直頭未去過非洲添，咁啊，梗係想睇下野生動物啦，去 safari 啦，係咪？所以我哋特登早去咗啲。其實聖誕節飛咗過去之後，頭兩日咧，我哋都係去咗睇一個去野生動物嘅地方啦。咁啊，坐嗰啲吉普車真係好開心。一個吉普車就好似九同咁啊，嗰個組合，我哋有九個人啊嘛，3331架車。哇，睇動物，哇呢邊有斑馬，呢邊有獅子啊，然後大象啊。咁樣咧，係一個好開心。 心，同埋覺得好似真係翻翻去中學年代。 係， 因為你知睇動漫係一個好單純嘅嘢嚟噶嘛，你唔使好用腦，你自己覺得好得意啊！哎呀，佢 佢跑啊， 係啊，佢跑啊， 攞塊石頭啊， 佢游水，即係佢做乜？佢眨眼啊！咁嗰啲即係動漫，梗係會眨眼噶啦，大佬。 即係做翻有卡嘅嘢啊！ 係啦，啲好基本嘅嘢，但係大家睇到動物做咧，又覺得好得意。哎呀，佢打喊路啊！ 係啊，我頭先都有做啊。 係啦，咁即係呢一個係大家都好 開心，咪攞翻你同即係叫做中學生嘅生活環境。 咁我想問係咪冇罩嘅？即係嗰啲吉普車， 所以就係話點解話真係風和日麗得太緊要咧？真係好熱。因為嗰度唔係最南啦，其實南邊好少少嘅，因為喺海邊， 係咯，我 就海邊就會好啲嘛。但係咧，佢睇野生動物嘅地方咧，係喺叫內陸啲，係啦，所以咧，哇，即係咧一太陽一出咧曬到咧， 我啲汗啦，我啲揼揼揼揼揼揼曬。係 啦，我哋見到有啲我唔知係咪俾多咗錢定咩啦，佢哋架車有亞遮頭嘅，咁咧有少少個縫咁樣嘅。 你嗰啲就冇嘅， 我哋就 raw 啲啦，就冇啦。咁你可能冇即係冇擋睇到多啲啦，但係真係咧太陽一曬埋嚟咧，你真係。搽幾多防曬都冇用，然後你又唔想再太多，因為已經講緊係四十幾度啦。 哇！ 係啊， 出油啊！我哋 晏晝四十幾度。 我諗住即係你已經係南再南啦，原來都可以咁熱㗎。 係啦，嗱，我哋佢因為。 擔遮嘛， 我哋咁話，亞洲人最興擔遮啊嘛， 我哋 擔透明遮啊嘛， 係咯，個朋友講嘅就話，如果呢件事咧發生喺第二度咧，定狗講都擔曬遮， 係啊， 遮陣咁樣， 梗係啦， 係啊，因為咧其實佢特登都安排咗㗎啦，因為野生動物咧佢自己都驚熱，講真四十幾度你冇乜人，獅子都唔想出嚟， 係 都匿埋瞓晏覺啦， 係啊， 所以咧其實真係去到中午嘅時候係唔會揸車出去睇動物嘅。因為冇人嚟得順， 咁啊，為到是你哋呢架車， 唔係我哋都唔出嚟，所以我哋都係朝頭早同黃昏 ，OK， 就係講緊晨， 即 係 日間同夜間， 係啦，晨間即係講緊五點幾就出發。 喂，但係你講緊你架車冇嗰啲蓋頂咧，咁啲動物咪可以咁喺度舐你咯？即係如果有長頸鹿嘅話， 有 冇我哋係好食嘅嘢都可以舐嘅，不過佢哋多數都驚咯。係啊，因為佢哋即係會覺得呢樣嘢唔係真係自然噶嘛，佢哋唔會特別聰明。 貴唔貴啊？我想問咁樣即係去一次。 真心，因為咧我哋可能揀嗰個地方就唔係話最搶手嘅地方，最搶手嗰度咧，其實講緊年幾前已經 book 完咗，你冇得 book 噶啦，一你就俾多好多錢。 係， 我哋就真係我覺得算好抵，去咗兩晚嘅呢個 safari， 即係包住啦，然之後食啦，早晚三餐啦，然後早晚兩個嘅呢個去睇。動物嘅呢個 drive 啦，講緊係$300-400一個人， 好抵啊！ 2000多元，哇！連兩晚酒店啊，三日兩夜， 落到你2000-3000元啦， 係 啦，我覺得其實係好抵嘅。 可以收錄入我嘅優惠嗰度啊！我咪之後同你講。 各位聽眾，你唔好問啊 ，Chris 佢唔會答到你。 係你問我，我會話俾你聽，係啦。 包埋你食面書啦， 係包埋你住，然之後再睇動物嗰啲都包埋兩程喎，咁樣。咁就即係當然啦。 即係有所值嘅都。 我覺得係值嘅，就抵添。 酒店 包打遮俾你啫。 咁當然你就唔好 expect 個酒店真係好豪華咁啦，即係好 basic。咁但係起碼叫做有得冷氣涼下，即係舒舒服服。 哦，咁有冷氣。已經好好噶 啦， 冇咧真係頂唔順噶，話俾你知。因為咧， 哇，連你都話頂唔順，真係頂唔順啊！ 佢因為佢一熱慣野外慣， 佢已經野 外，野外你野人嚟噶嘛，係咪先？ 因為咧，你講緊嗱，你講朝頭早我哋五點幾就出去睇動物啦，咁可能揸三個鐘度翻嚟食早餐，就可能當你去到十點啦。你下一次再去揸車出去睇動物咧，嗰間下晝四點半喎。你中間係有五六個鐘嘅時間咧，就留喺嗰度。等 hea 享受， 咁個酒店有咩嘢玩啊？ 一係就冇噶，你俾有個景， 簡單 係啦，啲我哋會帶出嚟睇，佢有個泳池仔，你可以去落下水。咁啊，真係好熱嘅關係咧，你真係不停想落水，上水，上水，上水啦。跟住可能飲下啤酒啊，係即係享受下個時光， 免費活動啦，嗰啲就 係啦。咁啤酒當然自己備啦。咁但係有時你諗下，你五點幾起咗身。是不是想瞓下眼覺 先？有都真係啱嘅。 係啦， 咩翻去沖個涼先啦，唔好濕曬汗啊！係 啦，咁如果你冇冷氣咧，入去瞓覺你就真係兩秒鐘就出曬 汗。晏晝有冇冷氣㗎？ 有， 有酒店有啊嘛。係啦，佢一早晨咁早就喺度騷擾嗰啲動物起身。 我以為佢鋪到嗰度就係晏晝，我哋竟然冇冷氣㗎，因為以前即係有啲地方係晏晝話冇冷氣㗎嘛。 咁我諗呢個可能$100+啊，呢個真我唔會俾太多啦。 係啊， 除咗呢個即係叫做可以喺三日兩夜裡面又住酒店又可以睇動物之外咧，咁喺個婚禮裏面咧有啲咩嘅特色嘢噶？可唔可以講？ 係啦，嗱，咁之後我哋去完睇呢個動物啦，就再南下啦，真係南非啊，南非啊，就去到最多個位咧，就去到酒莊 區嗰度附近， 就喺度， 係啦。咁係的而且確咧冇咁熱嘅， 係 因為種葡萄嘅地方， 對海啊嘛，同埋 係啊，種葡萄 附近啦，咁樣係啦。 你咪曬提子乾啊嘛，係咪先？係 啊，冇錯啦。咁嗰度開始真係就個地方好靚咧，因為嗰度其實附近都好多山嘅，雖然有近海。咁啊，揀個場地咧就係你類似當一個好大嘅酒莊啦。大家我哋住喺酒莊入邊，但係去佢哋結婚嗰個地方咧要再搭車嘅。 哇！ 同一個酒莊嚟， 哇！係係 啦，係啦。跟住之後咧，我哋真係有人盛裝出席啊。咁然之後就去到之後咧，哇！個景咧係講緊佢，你知結婚通常有個類似背景咁嘅嘢， 係係係係啊， 邊個同邊個？ 即日落咁樣係咪啊？ 係啦，佢日落啱啱真係日落個時間，後邊有座大山。 系， 然之後咧日落，你知嗰啲叫 magic hours 啊嘛，灑個陽光落去個山度，其實哇好靚， 係 真係好靚。然之後咧，因為酒莊區嗰啲空氣啊，成日嗰啲又好有廣闊啦。然後喺嗰度咧，即係啲風喺度吹咗自然嘅風，然後就喺度講嗰啲誓詞啊。 係， 然之後見到佢哋，即係大家輕鬆飲下酒，聽下音樂啊，咁咧係一個好 chill 好開心嘅一個氣氛，同埋真係好靚嘅。 係， 所以我真係覺得嗰、那個即係點解山長水遠，大家去到都會覺得 值得，都覺得值回配價，配嘅票價。 係啦，即係你唔係結婚嗰、那個，你去到參加嗰件事都覺得哇，真係好享受。 我想問咧，總共有幾人出席啊？即係嗱，你有九個同學啦， 係 咁啲親戚朋友嗰度有幾多啊？ 係啦，嗱，你可以諗咧，大家可能睇《哈利波特》咧，咪講緊有校長，即係對面有四張台，咪四張，就係真係四張台長台咁樣。係咁，然之後咧又唔係話真係好長嘅，我諗一張可能坐 十個 廿零人啦。廿零人，可能廿 一百個人到啦， 一百個人左右 個場 地。哇！個婚禮邀請到一百個人，係跟即係自己自資機票走去參與婚禮。 係啊，我哋自己去㗎，係 啊， 因為大家會覺得即雖然係有，即係你講真嘅，搞個南非嘅機票一個 trip 唔容易嘅， 係， 但係都當自己順便去玩埋，大家都開心嘅，係啦。同埋咧喺嗰度最好就係因為嗰度係酒莊啊嘛， 係 酒就梗係飲。 哇！ 係真係即係堅飲唔飲？定係個新娘子咩要俾㗎？ 唔係咁當然你都要俾一個 錢 嘅， 咁 但係即近水樓台啊嘛，大家啲酒姐喺附近咧，隨時都會有咁嘅感覺咧，即係你會覺得哦， 求其啦，喺哦，譬如翻一八九四年嗰啲咁樣， 係咪有好多款俾你飲咧？ 係，不過我就唔係好識咧，即係我都唔係好識揀。 OK OK， 係啦，但係即係其實都有好多種唔同嘅提供啦， 可以試咯，係 啦 係 啦，同埋嗰度有巴迷免費，即係你可以去試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呢個結婚個晚宴都係夜晚啦，咁晏晝啲賓客嚟曬，咁啊冇嘢做噶嘛，佢俾你 wine tasting。 哇！ 俾你試下嗰度個酒莊嗰啲酒啊，然後因為咧個酒莊亦都唔係真係淨係種葡萄噶嘛，佢種埋其他新鮮嘅蔬果啊、剩啊， 哇！ 所以咧 一站式， 所有你早餐咧食嗰個嘢係哇，你覺得好新鮮，即係正所謂咧， 即係啱啱樹上摘落嚟， 係啦，係 farm to table 啊嘛，真係喺個農地度，好似啱啱新鮮摘出嚟就即刻整俾你食， 即係嗰個唔該俾啲鹽西岸嗰啲啊，哦，等蟹就喺嗰度攞，唔該攞第四樖過嚟， 好 fresh 噶，就算嗌過嗰啲橙汁、蘋果汁，你都 feel 到哇，真係啱啱新鮮揸出嚟嘅感覺嚟㗎。真係你會感覺到嗰個住喺田園嗰個開心，同埋即刻都會大家覺得哇，好想喺嗰度退休啊，好悠閒啊嘅嗰個感覺。 係啊，即係如果人生可以去依笪地方就真係好啦。 眼想到你，总有歌声。暂借刹那让记忆将混音乐踏入时间旅程，在你壮阔肩膊间待潮涨起，在你胸膛细听六月那幅月影。心中有尽头，没尽没变，只有这个。啦啦啦啦啦啦啦，你的歌，来日记忆衰竭之后，仍然为你预留一首歌。让你与我的契约耗尽歌声， 混首每个热吻歌，一句一动。热烈澎湃过程， 为这套戏轻掀起传奇背景， 为这恋情见证， 十大中文金曲啊，我们的主题曲嘅作曲人吴国敬，作词有黄伟文啊，就我哋一班嘅歌星朋友咧，就帮我哋演绎我们的主题曲啊。 乌啦啦啦，系啊，即系 讲佢识啦呢只， 识啊识 啊，谂翻南非真系乌啦啦噶，因为真系好开心之余咧，仲要讲到一个好重要嘅重点，大家会觉得会唔会好贵噶喺嗰度使费？ 系啊系啊， 哇，真系好抵噶， 系。 因为嗱，先我讲话我自己对饮食就唔系好注重啦，即系话唔会特别话要好， 摆得入口， 系啦， 我福到 我哋有朋友就好注重，特登 book 晒啲靓啲嘅餐厅，你食一餐真系讲紧咧，好浮夸嗰啲咧，一碟可能咧整到好靓靓，得几滴汁嗰啲咧， 即系变咗名啊， 系啦，好夸张嗰啲咧， 少啲花啲， 都系讲紧400多港币， 哇， 开晒走噶啦， 已经系 食晒豪噶啦， 我讲紧一个人400几， 一个人400几， 好抵噶， 算系抵，即系如果你话翻嘅话，算系好抵啦，所以真系值得去下咯， 系，可以推介下。 我估阿 Chris 啊，佢啊搭飞机啊多过搭巴士噶啦， 就系咯，巴士咩嚟噶？ 系啊， 唔系咁讲嘅， 不如我我想測試下你啊！我想問咧，有網民就話咧，其實咧好多咧喺飛機啊嗰啲座椅啊都係藍色嘅喎， 係 佢哋你覺得點解咧？ 即係佔嘅比例都多嘅。 係啊，我覺得最直接一個諗法咧。就因為藍色襟睇啲，因為大家知道，即係譬如暖色啊，甚至紅色嗰啲咧，好叫好sharp 噶嘛，好刺眼噶嘛。咁你望得太多，你一程長途機搭十幾個鐘，下下都紅住自己咁樣咧，你又休息唔到，瞓唔到。 咁但係啲空姐制服又好少可藍色噶嘛， 係喎， 係空姐啲， 所以咧就令到你唔想揾佢招呼你啦，係咪先？咁咪又減少啲工作量， 唔想啲紅多檔啊，係咪？ 係咪咁嘅原因咧？ 係呢個係其中一個，真係講得啱喎。佢話藍色咧。其实俾人一个感觉咧，好镇静啊，即系好冷静啲啊，即系你搭长途机咧，即系 我知啦，啲 B B 仔唔好成日咁容易喊啊，未 系啊，又黄啲，又 红色又想喊咧，又嘈到成个机啦。 唔系，同埋咧，其实我会觉得，其实坐咗落去嗰个人咧，乘客我意思嘅话，佢睇咧，其实都唔系点睇到个座椅嘅颜色啦，老老实实，唔系嗰啲位系扎到死，啱啱先？我觉得系比方便啲空中服务员咧，佢望落去啲颜色咧，佢哋都舒服啲， 系个工作环境。 系 啦， 仲有一样嘢，其实都系嘅，都有关系嘅。咁头先阿田你话你一相机，如果你一相机你望到红色嘅凳，同一相机望到蓝色嘅凳，你觉得边一个你会觉得温舒适啲啊？ 我会咁啊，红色我会振奋啲嘅，我话哇好靓啊，因为红系通常咧系红同埋一啲叫做浅米色嘅对比噶嘛，咁我就哇我令到个人好兴奋， 好喜庆 咁，好开心嘅。蓝色就真系比较 cool 啲，即系比较我哋開始要靜落嚟啦。 咁就關咧相機事啦。即係有時相機咧，咪架飛機咧，一就好凍，一就好熱噶嘛。即係個温度咧，好極端噶嘛。咁佢就話咧，藍色嘅凳咧，即係有時一大家上到嚟就覺得哇，都涼快，都舒服。 我 即 係降 温嘅心理作用。 係啊，如果即係你有時 delay 咧，你望住張紅色嘅凳，哇，火都嚟埋啊！ 係啊，係啊，如果你喺機艙等啊，真係好心急噶嘛。 冇錯啦，仲有一個咧，就係最簡單直接嘅，佢話咧。藍色嘅凳咧，係比較容易咧，即係隱藏到嗰啲污垢啊！即 係 你抹嘅時候咧，就可能會清潔，就可能即係 方便咗啲嘅， 方便少少啦。即係對於佢哋嚟講，咁所以咧，好多航空公司咧就會選擇寧願啊用藍色嘅座椅咯。 呢個冷知識好，我覺得即係咪等大家認識多啲？哎呀， 蓝色喎，咁点解红色嘅咁样？ 系红色可以留翻喺你啱啱入机嗰个位啊，好喜庆。 又唔见绿色嘅咧，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武汉出现多宗因新型冠状病毒引发严重肺炎个案，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连同卫生署和医管局代表到武汉了解情况。涉事的华南海鲜市场继续封闭，多名保安驻守，有市民戴上口罩，亦都有人说不担心疫情。世界衛生組織說，中國當局已經向世衛組織分享武漢不明肺炎的基因組序列，對於正在進行的調查、應對的措施等感到滿意。七名現任和前任民主派議員被控違反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案件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七名被告包括陳志全、范國威、郭家麒、歐諾軒、梁耀忠、林卓廷和朱海迪，他们被控去年5月11日在立法会会议室内妨碍和骚扰议员。两名立法会议员郭永亨和许智峰到场声援，范国威说不会认罪，会继续在议会内抗争。在台北，蔡英文总统会见华府智库访问团的时候说，台湾通过反渗透法是强化民主防卫机制，未来希望和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蔡英文在总统府会见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院访问团，他说身为国际社会负责任一员，台湾会持续为维持台海稳定和区域各国深化合作，促进区域繁荣发展。他又說，政府會繼續努力爭取台灣和美國簽署雙邊貿易協定，相信可以帶動兩地經濟成長，創造雙贏。法國、德國和英國發表聯合聲明，重新致力維護伊朗核協議，認為對防止核不擴散起到關鍵作用。聲明由法國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默克爾、英國首相約翰遜聯合公布，指出維護核不擴散機制，確保伊朗永不擁有核武器，符合法、德、英三國共同利益。聲明說，美國決定退出核協議，重啟對伊朗的制裁，法、德、英三國表明遺憾和關注，同時敦促伊朗放棄所有和協議不符的舉動。聲明又提到，伊朗承認非故意發射導彈擊落烏克蘭的客機，認為應該通過外交方式解決伊朗導彈項目和核協議等的問題。三國願意繼續和伊朗保持接觸，維護地區穩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74点，升235点，总成交金额5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94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1点，升9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1.2，升2.6；建设银行6.81，升9仙；阿里巴巴222.4，升4.4；盈富基金29.05，升2.5；美团点评113.4，升3.8；中国平安94.55，升1.4；小米集团11.78，升3.6；友邦保险86.2，升2毫；港交所278.8，升3.8。汇丰控股60元，升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9，日元109.63，瑞士法郎0.973，澳元0.692，加元1.305，新西兰元0.665，人民币6.902。 英镑对美元 1.304， 欧元对美元 1.113。 港金现价报14420元，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6.2美元，卖出1556.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市民同政府部门以正面嘅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二台通识六十秒， 介绍样嘢俾你啊，可以一次过满足你三个愿望。 新奇、好玩、刺激， 系创新、突破、共融啊！ 咁得意嘅咩嚟噶？ 系喺1月13日同14日举行嘅第13届亚洲金融论坛。今届论坛主题就系重塑增长、创新、突破、共融。 哦，原来你讲紧呢个论坛，我都有留意啊。佢邀请到好多位嚟自世界各地嘅商界领袖，有环球金融专家、财金官员、商界翘楚同埋经济学家，一起探讨环球经济热话，探索新机遇。 今届仲请到美国联邦储备局前主席耶伦博士担任演讲嘉宾。他由2014年2月到2018年2月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成为第一位被任命担任这个职位的女性。 除了耶伦博士，另一位演讲嘉宾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者阿巴希班纳吉。他会分析如何透过经济政策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印度，推动相关金融改革。 个论坛在哪里举行？ 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唉，今日同另外两个细过我嘅做节目，唔知道有冇代沟呢？ 一路以嚟，我都以为自己系最细嗰个噶嘛，今日做咗中间人，一路一乱添。 啲人话咧，呢个圈啲前辈好难合作嘅，咁你点算？ 哎呀，桂花田啊，佢咁快咧已经俾说话你听啦，我唔敢嘅。 哎呀，可能今日有火花咧，话唔定噶嘛，系咪？不论70号、 80号 定90号都啱听嘅， 丰收快活人。 今日有桂花田、 东东何远东， 仲有 Chris 梁彦忠， 丰收快活人。 啊，唔係19，我仲想話19度，想話10咁啊，其實係 早 係 20， 係啱啱。 東東呢件羊毛仲點啊？頂頂得順啊？會唔會太熱啊？ 我唔會噶。 唔係，其實個暗坎裡面咧，自己飆緊汗咧，其實減緊肥。 唔係啊，造型嚟噶。今日襯依身衫咧，就要襯對鞋嘅。 唔 係 啊， 即係而家通常對衫係 嚟噶嘛，要有形象噶嘛。 係啊係啊 ，OK。20度氣温，相對濕度72%，今日都有呢個環節。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系啦，咁啊，点解呢个环节继续有呢？咁啊，豪仔呢就喺做佢做个环节嘅时候呢，佢会俾三本书我哋呢，就有啲内容呢俾我哋去演绎，跟住去估下边三本书嘅。咁但系呢，由于佢唔喺度嘅时候呢，但我都邀请我哋两位嘅嘉宾啦，係介绍一啲啊，佢即因为有唔同人呢会睇唔同嘅书㗎嘛。咁所以呢都希望你哋两个呢可以介绍一啲呢就睇开嘅书，有啲咩值得推介呀，咁本书嘅内容系啲乜嘢呀，都同大家分享下。 早两日呢阿田同我讲嘅时候呢，即刻好 紧张。 好睇书 書喎。 咪即係你冇諗過個八 A 做完係唔睇書咯。 嗱，我原本咧諗住想隱藏佢個八 A 噶啦，不過咧我見阿田咁講，我都繼續差多腳啦。唉，八 A 唔使睇書都可以八 A。我明明細個嘅時候話俾我聽咧，嗱你要做到狀元咧，你要睇好多書，你要好博學嘅。 嗯。 但係佢話俾我哋聽。唔使睇咯， 唔可以咁講，即係奉勸咧，大家咧讀書嘅時候咧，都應該係即係睇多啲唔同嘅書啦，增長下自己的知識嘅。不過咧，因為我成日一坐定一耐咧，我就可能即係頂唔順啊。 哦， 我想周圍走噶咯，即係唔可以坐得太耐。 係， 咁所以睇書都幾考驗我自己本身嘅耐性，即係要我好有興趣我先會睇咯。有啲人唔係噶嘛，啊好有一本，唔好有一本，咩都睇下咁樣咁咯，我就好難做到咁樣。 咁咩書會吸引到阿 Chris 你咧？ 係我睇嗰啲書咧，冇人中意睇噶。我發現，因為有時候我會 唔好咁講，唔好講到咁盡嚇。可能我哋嘅聽眾咧係真係好中意睇，迷上你嘅，你做乜佢哋係做乜。 都可能係嘅。 住你八 A 方向行， 咪就係咯， 因為咧，我咪啱啱去完南非嘅，同啲朋友，咁大家都會帶啲書去睇嘅，朋友都會嘅。 點解咁得意啊？ 因為譬如話去嗰個 safari 咁樣，大家晏晝真係冇嘢做，帶本書一齊，即係會自己各自睇去享受下嗰個旅行嘅時間嘅咁樣。咁佢哋會互相講啊，本書啊幾得意喎咩成，咁我會講我嗰本啦，我特登帶呢本書嚟睇㗎咩咩，跟住佢就哦。 都係幾離類啊！真係唔同啲喎， 幾得意啊！咁佢就會自己飛到講第二啲嘢，反而話我知好唔好睇啊！咁樣咁啊，知道即係嗰個興趣係啲唔同嘅，係啦。我其實今日大家最近三本。我又會睇嘅書都好類似嘅，都係講動物嘅。 因為啦 ，Chris 咧好中意咧，即係嗰啲動物啊， 係啦，因為我大學咧都係讀呢個生態學噶嘛， 所以佢中意即係野外啲，真係中意啲咁嘅地方。 係啦，咁咧有一輪初出就係、是上年年尾嘅時候咧，就開始要拍一套劇咁啦。你知拍嘅時候好多時候都係等啦，咁等嘅時候我開始不如睇下書啦咁。係係啦，咁呢本就係嗰陣時我睇嘅一本書，係啦，就係英文書嚟嘅，叫做《Restless Creatures》。咁我自己譯啦， 好聽啊！佢讀 個 英文， 係啊，可唔可以嚟一次啊 ？Restless creatures， restless creatures， 唔係啊，咪串出嚟聽下。 R-E-S-T-L-E-S-S restless， 即係冇得唞啊，係啦，跟住 creatures 即係生物嗰個意思啦，就係 C-R-E-A-T-U-R-E-S， 好好聽啊 ，restless creatures， 咁即係講緊啲唔停嘅動物。不停喐嘅動物，咁即係咩意思呢？咁樣其實佢就係講咧，因為大家知道動物嘅一個好大嘅特性就好多都會喐噶嘛，喐咧就唔係講緊就咁啊！我而家坐喺度拎起支筆，我仲喐喎，係講緊我會移動我嘅位置嘅，可能我要由呢度去直播室另外一邊斟杯水飲嘅呢一個喐動， 係 點樣可以？因為大家呢個動物都想要呢種喐動咧，而影響到所有動物嘅唔同嘅形態嘅進化， 哦， 我就覺得好得意。 我明白，即係你如果唔覺意改變咗依笪地方，咁我啲動物嘅生活又會唔同曬。 越講越冇自信咁樣， 即係我喺度諗點樣用最簡單嘅方式嚟講。 係啦，係啦，係啦。通常因為就係講緊即係每一個生物。嗰個生活嘅環境啦，東東講得好啱啦。咁你個環境，你要喺嗰度都要周圍行啊，或者周圍去唔同嘅地方嘅時候，會點樣影響到你嗰個物種會有變化呢？令到你呢個世界又會有人類咁樣係兩隻腳行嘅。咁、但可能其他動物有四隻腳嘅，有啲動物可能係游水嘅，咁都好多唔同嘅變化嘅。係啦，佢就係一個咧劍橋大學嘅一個教動物學。嘅教授寫嘅一本書，咁佢都寫得好點講咧？深入淺出嘅算叫做，因為雖然佢都用好多即係唔同嘅研究啊結果嚟去講啦，咁但係咧佢係一本佢寫到好似講故事咁噶，唔係好似大家睇可能一啲科學嘅論文咧，好悶噶嘛， 即全部文字咁樣， 似唔似生物書㗎？ 係啦，佢都唔因為佢冇圖，佢有圖，不過唔多， 唔多， 同埋黑白。系啦，你知道大家中學嗰啲書咧，生物要有興趣咧，要彩色啊，好大張圖啊咁樣噶嘛，佢 就 冇嘅。係啦，因為我諗佢都知道買得呢本書都係想睇啲嘢，佢都唔使搞咁多彩色嘅嘢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都好得意㗎，佢一開頭咧就用人類嚟做個中心先，可能就係大家會覺得人類嘅喐動嘅模式最特別就係用兩隻腳。係，大部分嘅哺乳類動物都唔係噶嘛。係啦，咁點解用兩隻腳咧？然後就開始講下啊，飛又點樣嚟嘅咧？游水啊，嗰啲又點嚟？點解即係明明大家知道啦？ 即係動物有好多即係唔同種類啦，係咪先？飛啊、行啊、跳啊咁樣，跟住跑啊嗰啲。 係啦，因為大家最我諗大家對於進化嗰樣嘢。 最多疑問嘅就係、是，喂，你話因為佢需要飛，所以就盡快對譯出嚟。係、嗯，咁點啊？ 咁點解我唔需要飛咩？係啦，無啦啦，點解你要飛我唔使飛啊？係 啦，我生個仔出嚟，突然間嘣咁又對譯生出嚟咧，點解唔會咧？ 我成日都話咧，有隻動物咧係可以潛水咧，又可以飛咧，又可以行咧，不知幾 happy 啊！真 係，一定係異形嚟㗎啦， 嗰啲就外星人啦， 外星人啊， 係啦，好多人有咁嘅疑問，就或者哇、其中一個講法啦，即係點解話人類係兩隻腳行嘅？其他好多譬如話，甚至你話馬騮嗰啲都唔係噶嘛。 嗯， 因為咧有一輪咧好耐好耐之前啦，本來咧非洲好多樹林嘅，啲、樹林咧開始越嚟越少，因為天氣唔同咗變化，越嚟越多草原。 系 咁咧，你唔使爬樹咧，就開始用少咗兩隻手嚟行啊，慢慢變咗兩隻腳行啦，咁樣。咁就大家覺得，喂，係唔係咁啊？你一隻動物明明四隻腳嘅，一行出去個樹林，一草原就啊企起身啦。係 啦，好似葉子揭得開，揭開咗就算啦。 係啦，好似咧 變咗地緣嘢 大家進化論咧，咪成日有幅圖嘅，本來呢四隻腳行嘅，行下咧 就少咗啲啦， 條魚越嚟越直， 跟住條尾又慢慢縮縮啲啦， 咁啊令到好多人誤會咗進化論係咪就係咁咧？行下就哦行直咗啦，咁我就企直咗，佢就唔係，佢就話俾你知點解一步一步嚟，即係譬如話， 即係都經歷過唔知幾百年啊，幾千年嘅 萬年，同埋咧即係唔係突然間個祖先自己話我企起身啦，咁就企起身嘅， 係啦，呢個係 啦，即係有好多譬如話我講緊飛呢個好簡單嘅例子啦，好多人接受唔到，無啦啦嘣爆啲羽毛。出嚟就飞咁样，其实唔系嘅，因为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咧，雀仔原本咧其实系恐龙嚟嘅， 嗯， 系恐龙咩死剩嗰啲就变咗雀仔，佢哋恐龙嘅一种。 好震撼啊！呢个呢呢 震撼咗大家嘅心灵啊！突然间呢件事， 雀仔原本系恐龙， 你系咪开始知明白点解佢系八 A 啦？ 系啊， 我几有说服力，我话俾你听，你知唔知雀仔之前系咩？恐龙嚟噶， 系啊，信唔信？ 正晒， 你冇睇过书，我有睇过咁 样。我俾本 Restless Creature 你。 咁啊，第一只变嘅雀仔系只鹰啊。 咁呢個我就唔知啦，佢又冇講到咁仔細嘅，但係就講點解恐龍慢慢會進化到變咗有羽毛，佢會識飛咧咁樣。咁但係你進化咗個羽毛出嚟，都唔會一進化就一劈咁識飛噶嘛。就講我一開頭點樣進化第一條羽毛出嚟咧，有咩用咧？點解需要咧？就話可能一開頭咧，其實個羽毛唔係我嚟飛嘅，係我嚟咧，因為。 等我打破佢嗰啲学术嘢先， 即刻破咗气， 系啊，泄咗佢道气。 系啦，其实佢话依家都未真系未知，佢都系估嘅啫。可能就 系 话求偶啦， 哦、 因为羽毛可以有唔同嘅颜色咧，可以咧发出嚟，哇，我几靓，你快啲同我交配啦，即系 或者对付敌人咯，即系条羽毛叮咁样， 即系一个咁样进化出嚟，唔系我嚟飞嘅，只不过咧越嚟越多羽毛嘅时候，砌埋佢原來可以咁輕外來飛嘅喎，先開始慢慢 跟住慢慢，哎呀，其他嘢唔要啦，唔要咁大隻啦，慢慢縮縮縮啊！佢嗰係咪誒捉龍開始？即係邊日龍？你知道我哋淨係識捉龍啊，冇 烏流華真係，哎呀，唔好意思啊， 可以解答到好多，即係點解無啦啦就會游水啲魚行咗上陸地啫？ 喂，犀利！我即係話咧，即係睇咗一本書，因為呢個係你嘅，即係嗰個作者咧嘅精心，即係佢嘅經驗啊等等，你寫出嚟噶嘛？ 係啊， 但我哋只係即係買咗呢本書。跟住肯用心去睇咧，你就睇到人哋，哇！人哋用咗多年嘅心机去写嗰本书嘅内容嘅嘢 啊，同埋我觉得最重要系呢一类书会令到你欣赏到呢个世界嘅嗰个神奇。 嗯， 哇！原来可以有咁多种唔同嘅方法，都可以生存嘅喺呢个物种咁样，咁即系会令到你对呢个世界另一个角度嘅欣赏咯。 同埋要爱护呢个所有自然啊， 系。 其实即系如果因为读书嗰阵时都讲啦，话你自然生态你一改变咗咧，其实啲动物可以适应唔翻嗰笪地方。 系啊，冇错啊。 咁你咪好伤心，即系喺澳洲嗰件大火灾。 系啊系啊，即系我都有喺社交网站度都有讲啊，即系因为澳洲嘅动物都 系 好特别， 系 自己一个州咧进化咗好多年咧，同其他州嘅动物都完全唔同嘅。大家谂袋鼠系咪先？几神奇嘅一种结构。咁喺嗰度，如果真系话一个大火令到好多动物都死啊，咁样真系会令到嗰度嘅嗰个生态会受到好大嘅影响咯。 系啊，即系我会觉得佢会好伤心，即 系 好心痛。讲紧好多好多只啦，好多唔同品种啦，嗬，咁样火烧。好啊，我哋一首歌之后翻嚟，到东东你去分享下你有咩书啊？ 森林，整座天空很灰心，蝴蝶不再被吸引，玫瑰盛开得很安静，远方的风雨不停，人世苍白而孤寂，徘徊无助的人群，焦虑着何时放弃。孤枕里能回味的只有风景，谁也摧毁不了我们的梦境。血液泛滥流转，划过了天际，我许下的愿望该向谁去说明？云彩在浩瀚的宇宙间旅行，璀璨的夜空里满天的水晶，我的祷告终于有了回应。我是如此相信，在背后支撑的是你，你赋予我并肩的心，让我能太阳升起，听见鸟群回来的声音，为我守候的人是你，给了我坚定的信心，双手伴奏旋律，你原来爱如此的动听。鸟群离开了森林，整座天空很灰心，蝴蝶不再被吸引，玫瑰盛开得很安静，远方的风雨不停，城市苍白而孤寂，徘徊无助的人群，焦虑着何时放弃。 是啊，就是如此相信啊 ，Chris 佢真系好中意动物啦。 系啊， 佢啱啱去咗南非咧，佢都即系不忙咧，去嗰啲书店里面咧，都揾啲系相关啲动物嘅嗰啲书。 系啊，因为咧，我哋就其实去咗一个叫做嗰啲叫植物花园。 系， 咁唔系我提出嘅啦，已经另外一个 friend 话想睇下啲唔同嘅植物。 因为你系咪同学，所以系咪嗰啲科？ 其实唔系，得我嗰度啲科啫嘛。 哦， 我哋中学同学未分科噶嘛。 其实佢读嗰科咧，佢动植物啊，总之所有生物佢都会啱噶。 总之所有唔系人为嘅嘢，我都会中意。咁誒睇過，跟住之後咧，嗰度有一個叫做賣嘢嘅地方啦。你知好多旅遊嘅景點都有個 store 俾你買下手信啦。咁我都去咗睇下，我想睇下咩書賣。見到呢本咧，我真係覺得哇，即刻想買啦！已經佢叫 Shaping Kruger。 我想問咧，係佢嗰個封面吸引到你，定係嗰個英文字吸引到你？ 兩樣都吸引到。佢個封面係一隻豹， 係 個樣咁樣啦。 如果俾我睇，我會覺得佢個底仲吸引咯。 係啊， 佢個底 羚羊， 係啊，好靚 封底，係啊，一隻羚羊嘅大特寫。係啦，咁 Shaping Kruger 有咩意思咧 ？Kruger 咧就係南非甚至係成個非洲其中一個最出名、最出名睇野生動物嘅地方。 哦 ，OK。 係啦，咁 Shaping 即係話要， 即係話好 點樣去 塑造 佢啦，系咯，去塑造佢啦，咁样。咁呢本书咧就我揭开佢，我未睇嘅，因为啱啱买翻嚟， 好新鲜滚热辣啦， 仲有南非味喺度。 索下先，索下先。 佢咧分咗十几个 chapter 咧，就系每一个都讲下 嗰度嘅唔同動物對於嗰個生態系統會點樣影響，或者佢有咩角色？咁於是如果你想成個生態系統都有曬啲動物可以好繁華、好繽紛咧，你要點樣去管理佢？先係好噶， 譬如 話我 即係譬如有幾隻獅子，有幾隻大笨象咁樣。 類似啦，我簡單講佢第一句就係講大笨象啦，就係講大笨象嘅角色。因為大笨象佢有咩咁特別咧？佢大隻，佢周圍行咧，佢係撞冧曬啲樹啊，食曬啲嘢，咁所以咧佢可以改變到一個地方嗰個樣嘅，係咪？原本係好多樹都可能俾拱冧曬，變咗一個草原嘅，係啦。咁佢佢咁特別嘅嘢，咁你點樣即係佢 又要佢喺度，但係咧又唔要打爛曬嘅嘢，係 啦係啦。咁你點樣可以即係控制到嗰個平？平衡咧咁樣，跟住可能講另外一樣嘢咧。呢度又講譬如話呢個係水牛啊，因為水牛好多時候一群噶嘛，一大群，咁佢又好暴躁嘅，好容易攻擊啲人啊。咁你點樣管理佢咧？同埋佢喺個生態入邊有啲乜嘢角色咧？咁呢啲我都未達到住，我要睇咗先。 知道，即係話呢本書原來係講緊一個。跟即係一個森林，係咪？ 你可以講話一個 草 原啦，非洲草 原 啦，係 啦 係 啦。究竟係嗰啲數量係個究竟係點樣控制啊？係啦，有邊個多，哇！嗰就會破壞咗啲乜嘢？係 啊，係啦。因為其中一樣咧，我好中意生態學嘅原因咧，就係嗰種生生相克嘅嘢，即係你唔好話獨大嘅。 因為啲好天然 嘅 嘛，係 啦，你唔會淨係一隻大象咁樣就可以成個佢獨霸曬嘅，大家都要存在。咁佢哋有乜嘢方法，大家控制到大家，或者大家幫到大家咧？ 嗱，因為我哋睇 Discovery Channel 咧，都會見到咧一紮動物咧。你有你生活，我有我忙碌，大家都是在嗰笪嗰個地方生活 嘅 喎，係咪 好唏噓嘅城市， 係啊，唔係，但係呢個平衡真係要攞到咯。 係啊，同埋了解咗呢個平衡，可能你會即係你會覺得呢個世界好多嘢就係咁樣嘅啦，唔係淨係講緊個生態嘅，人類嘅社會又係咁，你自己平時嘅生活都係咁，都係講緊一種 balance。所以就覺得了解多啲，其實都係好開心嘅。 係，書真係唔同啲啊，係 咪啊？ 睇啲書嘅種都唔同啲啊。 唔係，但我反而又想知東東睇咩書喎？見佢咧 print 咗幾版紙出嚟。 都又好啊，因為咧，即係試完咧，喺呢個環節要概講書啦。咁我即係我咧就真係麻麻地睇到書，我最叻就睇到老夫子嘅啫。咁好難去介紹噶嘛。咁啊，我就想兩位嘉賓睇下啊，你哋究竟睇啲咩書咧？東東你咧？ 其實頭先可以引申落嚟嘅就係講我睇嗰本書好人嘅，即係讲平衡嘅，就系、是、其实系一啲散文嚟。 你又系讲平衡，佢又系讲。 但系我讲呢个平衡咧，系人内心嘅平衡嚟嘅。咁因为散文 鸡汤嗰啲 类似咁样，但系咧，其实佢入边系一啲散文，然之后结集成为一本小说咁啦。其实短短地嘅有一个佢叫做《清洁女工手记》啊。 哦。 咁大家睇到个名字都已经哇！你都會幻想一下究竟其實佢 係 咪講咩？ 係咪即係話佢日常遇見嗰啲人究竟係點嘅咧？嗰啲嘅情況 呢個好似真係幾得意喎！如果但我哋又講翻得獎，你好中意睇嘅《愛回家》啦，係咪最多了解係邊個啊？係咪群姐 會拉群？ 係啦係啦，咁就因為佢 而家多埋阿娟姐啊，係 啦係啦，即係佢上次 咩蘇伯啦咁 樣，係啦咩階層佢都會接觸到 啦 嘛， 係啦。咁其實本書咧就收錄咗好多基層嘅一啲行業啦，即係你諗到流浪漢。女佣啊，接線生啊，一啲女性嘅，咁佢由嗰個角度咧，咁佢就係記錄下其實佢哋發生啲咩故仔咧，咁就係其實就係講 香港本地嘅， 唔係佢係講美國嗰邊嘅 美國嘅， 咁其實佢就係話你以為基層嗰啲工種啦，即係唔重要，可能有啲人就會忽略佢啦， 梗係唔係啦， 係啦，有啲人就會面啦，好覺得自己哇我係 boss 喎，我請你嚟，你幫我抹地乜乜乜乜乜。 我每天咧即系落街咧，我就话哎呀，真系辛苦晒，我认真嘅，真系辛苦晒啲清洁工友咧，每日都系为咗啲树叶去工作，即系去清洁。你知你一大风啊，啲落叶咧，全地都系噶嘛。如果你真系唔打理佢咧，嗰啲真系会整成你个地好污糟，系咪先？ 跟住你今日整完啦，听日又 系。系啊，又嚟啦，佢日日都系重复咁做啲工作。如果系冇佢哋嘅，哇，你条街道会点啊？系咪先？ 冇错啦，佢咧就系想透过呢本书咧，如果大家睇完咧，一部分。就是好像剛才大家咁啦，你會哇諗翻，咦我日常生活咧會唔會忽視咗依班人，又或者對待依班人又你應該用咩態度咧？另一方面咧，佢就係入邊咧有啲 chapter 咧係會令你反省下究竟你嘅人生，即係其實佢有啲説話寫得好好嘅，佢就係話我之所以咧而家可以能夠生存到而家，唯一一個原因就係我能夠放下我嘅過去哦。你就會諗 點解會引申到佢放下佢嘅過去？ 因為你唔會。 借機掛住以前啊，可能我啲嘢好遺憾啊，又或者我以前好執着啊，我唔會咧淨係執着住過往咧我有啲咩失敗或者成功啊，即係就會停咗喺嗰一點噶啦，你唔會滿足咗係，就係因為我放低咗我以前嘅所有嘢，我咪繼續向前生存，繼續去玩啊，繼續去對我未知嘅將來去繼續探索咯，係啊，同埋佢成本書咧，佢係 sell 真實嘅，因為佢個作者咧其實好得意嘅，佢啱啱出嗰本書嘅時候咧，唔係佢最出名嘅，係隔咗十幾年咧，佢之後咧啲人發掘到呢本書，哇點解呢本書咧 滄海遺珠， 係滄海遺珠， 寫啲嘢咁真實嘅，咁呢個作者咧其實講過一句就係、是、造假咪仲難，我寫啲真實嘅嘢俾你睇，其實咪就係最容易打。打动到人心咯。 书名叫咩名字？ 清洁女工手记 啊。 A manual of cleaning woman。 O K， 就系清洁女工手记啦，就嚟自一个外美国版 嘅，翻译过嚟嘅、有英文版嘅。系啊， 多谢晒啊，多谢晒你哋分享啊，亦都多谢今日你两位咧系咁样，即系嘉宾主持。 系啊，即系限量版啊，听日已经冇啦，听日已经又去放假啦。 系啊，开心啊！嗱，希望东东可以咧嚟紧啊，去台湾玩得开心啲。听日再见啊 ，Chris 啦， 拜拜。